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朝早同埋晚上沿岸有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8点，升115点，成交金额187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1点，跌1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4.4，升6毫；中国平安85.05，升6毫；友邦保险75.4，冇起跌；华夏沪深344.6，升5仙；普拉达23.2，升2.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49，英鎊10.363，瑞士法郎7.91，澳元5.586，加元5.862，新西蘭元5.428，歐元8.8823。每百日元的港元7.12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5。日經平均指數報21,340點，升363點。港金現價報12,36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21.6美元，賣出1,3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去翻屯门方向咧，近住扫管笏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左转去红棉路挤塞啊，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Give me five，在乎你。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个 type 我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4月1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喂，我嗰个见到咧桂花田同个男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男人啊，咪系我咯？喂，但你见唔见咧？嗰个曾志豪同个女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女人咪我咯，仲有边个啫？ 吓，又系我哋三个啊！ 4月1日就知做乜？ 做乜嘢啊？梗系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喂喂，真系冇得转啊！ 啊，有得转，人活快骚风。 耶、oh yeah!！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唉，又系你。 哎，又系你，哎，冇得转桂花田， 要感恩啊， 转唔到黄耀祖，哎，又系我哋 手。Music Chair 三张凳都系由我哋度啊， 再转过咯，我哋。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我哋系风骚快活人定人活快 骚风啊！ 我又好想，好似头先阿严琼咁样讲咧，我想试下新嗰个后生啲， 但未必啱你咧。 后生啲，你想试边个啊？咁样 系啊， 我后生啲。 心脏负荷唔嚟啊！ 后生啲嘅想试你啦，系咪先？你 最后生噶啦， 系咯， 系啊！今日 你可以试个好肉地噶嘛？ 我啊觉得咧，每一天见到你咧，我你两个咧已经好开心啦。 啊，系啊， 嗯，系啊，系啦。 突然间咁冇志气嘅你个人，我都成日幻想啊，空间大啊都。 你空间大，幻想多啊！但系咧，如果佢真系要去面对嘅时候咧，咁你要谂翻人哋，咁人哋想唔想对住你啊？咁你无谓咁样打中个头俾人哋去。 咁唔系简单嚟讲，阿天佑自知之明。 我一向都有，从小都有好明白嘅嘢。 但系我都会成日会睇嗰啲豪宅嘅杂志啦，同埋名车嘅广告啦。 咁你啲系私底下做啊嘛，你唔系对住人哋讲嘛？诶，我可唔可以同你拍啊？咁样唔系。 系啊，所以咧嚟紧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啊！ 4月1号，下个星期一啊， 好多嘢会转啊，净系自愿医保都有排你转。 我哋成日话4月1就知系乜， 其实今个星期咧，大家都会知道啦，即系4月1号啦，我哋就正式啦喺我哋唔同时段里面啦，有新嘅节目啦，又由一台嚟到我哋二台嘅节目啦。另外咧，每个节目可能咧喺人脚方面啊、内容方面咧都有少少嘅调动嘅。 系 咁啊，唯独是人脚不变嘅咧，成个二台一至五嘅节目得我哋不变啫。 有又变，个麦又喐。 系啦，嗱，我哋个人脚不变，但我哋个内容都会有唔同噶，所以大家咧都可以期待住啊！4月1究竟风骚快活人啊， 其实 新嘅内容， 我系谂住喺4月1号之后咧就展示我的歌艺咧进步嘅，系啦。 咁你用咗咩方法令到你嘅歌艺进步呢？ 四个字：别人的歌。 哦，都系 咩啊？ 你几时有自己嘅歌过咧？ 唔系，即系由别人嚟唱歌。 哦， 别人的歌，别人风光，闯着我一生，即系主要第二个唱啦。 你又真系冇讲，我又可以话你讲错 咯。 但我又冇讲到嘢出嚟 喎。 系啦，系啦，系咪先？ 我会话4月1。我把聲會唔同咗， 你把聲會唔同咗， 係啊， 再衰啲， 唔係而家好衰咩？咁即係你咁樣講， 冇啊，再衰啲即係空間啊。 呢個都係一個節目預告嚟㗎， 都係。 4月1之後咧，有啲嘅環節可能我哋三個把聲會唔同咗， 係冇錯， 係啦，講咁多先。 到你 sell 啊， 到你 sell， sell 到好似冇 sell 過幾多？ 我知4月1 係 總有你一份喺裏邊，我哋講你嘅。 咁而家同有咩分別啫？而家 我哋而家唔講佢哋 嘅咩？就係話我哋嗰啲， 我哋而家冇講佢哋嘅咩？ 個個都關係噶嘛， 係咯， 俾多次機會你洗翻再嚟過。 哦，咁好，咁都係啊，其他都係啊，我哋兩個雙重嘅嘢都係關大家事嘅，係咪啊？ 我真係唔知你講緊邊個。 其實你可以借用咧，最近有一個手提電話咧，佢發布咗咧，係唔係啱啱嗰個喎？係再早排咧，呢個咧，哇！嗰度咧，佢有款咧手提電話咧，係啦，佢出咗個廣告咧，就係話，嗯，你真係變咗好多啊，但係不變嘅係都係咁好咯。 哦， 咁咪幾好？ 哇！佢廣告幾好啊！嚴格嚟講，你唔知佢講乜嘅喎，但你就知道佢有變，但越變越好咁樣。嗯，你真係變咗好多，但係你變得好好咯，不變嘅就係咁樣。啊，四一啊，就知做乜咁，但系咧，真系又系手提电话，啊，估佢唔到啊，真系，你知啦，其实我哋， 但佢唔系4月1喎，佢系啱啱发布。 你有冇发觉喺电话界里边咧，都有呢一个咧叫做谭咏麟、张国荣现象啦， 即系咩啊？ 又或者系四大天王现象啦， 斗到你死我活咯， 斗到你死我活。严格嚟讲咧，就似谭咏麟、张国荣多啲嘅，即系唔系想讲到咁经典，系因为两大阵营啊嘛。 因为真系唔系讲三大，你唔讲佢嘅话，唔系 讲系统啊， 系统 一个就 iOS， 一个就系安卓，系咪先？ 呢个我哋唔讲 Android， 系咯，两大系统啊嘛。咁啊，一边咧，因为 iOS 就独家村嘅啫嘛，系得生果啫嘛， 系 咁Android 嗰边咧，就而家就即系兵分几路， 系嗰个节外生枝啊， 系啦， 佢哋， 所以你既可以话佢哋系谭咏麟对张国荣，但系亦都系四大天王，因为一拆起上嚟咧，话又三啊，又华啊，又生果啊，好多啊，即系有咩米啊都齐晒啦， 系啊， 系啦， 嗰粒米都系嘅，即系想分一杯羹 啊。我呢啲啊，明明就系好安静嗰张桌嘅忠实用户咧， 咁咪叫做安咯。 眼见呢个 iOS 咧，哇，俾人笑啊，好似就系耷耷地咯。我本来谂住赢硬啦， 系啊，唔系啦，因为你仲喺度谂紧我究竟买边部好啊嘛。 唔系，我绝对唔会。 透过敌人噶噃，我哋呢啲好忠心噶。 其实我觉得呢系女一个咁谂嘅啫。我有个朋友， 你知唔知上网好多人都系咁讲噶，系、啊、全部都系真系好似 fans 咁样噶，但系估唔到啊！ 即系你自己幻想出嚟，自己打自己又嘛？ 而家 iOS 佢终于出咗新招咯，谂住、 啊。其实有一众嘅新招啊，而且呢啲嘅新招咧，我会话同大家咧平时日常生活嘅影响都几大啦。同豪仔你会有影响，你咧就喺另外一个嘅阵营噶嘛，系咪？等我讲完咧，佢哋嚟紧会推出一系列 嘅嘢， 唔系硬件。佢哋琴日宣布咧，唔係有啲咩新嘅電話， 係喎、 啊， 唔係啲乜嘢嘅咧，咩有二 四鏡頭啊、八鏡頭啊， 唔 係 講嗰啲，佢講緊佢嘅服務，你另外要俾錢嘅，但你買唔買？阿田，如果佢。首先佢未有一個日子幾時會嚟到香港啦、啊、首先就係美國、加拿大行先嘅，好多嘅唔同嘅服務都係。但如果佢氹到阿田嘅話咧，對於阿田個屋企嚟講我會話係翻天倒籠嘅一個顛覆啊！ 阿田係代表咗好大部分咧，即係總之就傳統愛回家啦，簡單啲。傳統愛回家嘅族， 愛回家， 愛回家， 愛回家， 咁西瓜落海噶啦， 傳統愛回家嘅族群嚟嘅。究竟今次生果會唔會改變咗佢咧？ 打動到我咧， 不如先 講 個 slide 先，睇有冇打動到佢先。 唔好，我講你先，因為我跟翻佢哋咧，成個嗰個發佈會個次序。 即係你扮啊，編曲啊，而家 唔使扮噶啦，因為一嚟啊，講咗佢哋嘅主題叫做 Is Show Time。 Showtime 就即系话一个表演嘅时间啦，亦都有 show 呢个字。 法权受推， 佢即系咩都唔抵得噶喎。show 呢个字， 因为佢反对派， 亦都 有反对佢 咁嘅意思啊嘛。因为今次咧，佢真系。即係有個即係 show off 可以。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同雜誌有關嘅啦。豪仔點解我要講咗你先咧？一嚟咧佢就話會有一個咧就係關於佢哋生果嘅新聞同埋一個雜誌上面新增嘅內容嘅。 訂閱服務。 訂閱服務可以咁樣講啊嚇。首先初期佢哋會有成300多本唔同嘅雜誌啊。只要你哋每一個月俾咗個月費嘅話咧，喺你自己個可能係手提電話啦、平板電腦啦，就已經係可以睇到300多本嘅雜誌。講緊個價錢咧。唔貴嘅喎，咩類型嘅雜誌呢？時裝雜誌有，關於新聞嘅有，新聞雜誌會 有 啦，政治時事唔同世界各地都會有啊，財經雜誌全部都會有啊。讲紧嘅系9.99啊，即系10蚊美金， 十蚊美金， 大约你当80蚊美金啦。 系系系， 但可以俾你哋 80蚊 港币，唔好意思啊，就可以俾到你哋一家六口去用一个月，呢、這个就 系 个月费啦。 系， 咁你咁样讲嘅时候，喂，咩都有得睇咯。咁啊，而家咧美国咧加拿大会首先登场啊， 系， 今年嘅秋季咧就会去到英国同埋澳洲，其他地方咧就未宣布时间嘅， 慢慢渗落去嘅， 80蚊港币。一个月任睇300多本杂志，帮唔帮到你？ 唔会。 点解？ 因为而家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其实你系唔会睇到咁多嘢嘅。 系 系啊，跟住佢个个月要你俾80蚊，但你唔系每一日你都会想咧睇咁多唔同嘅资讯。 系， 仲有而家啲资讯咧，即系嗱，好老实，可能你就咁上普通嗰啲网页啊，好多嗰啲所谓免费嗰啲自媒体咧，佢供应咗好多俾你。佢八十蚊咧，即系嗱，老老实实都贵噶。你每个月80蚊， 每个月80蚊，但系6个人分。 系啊，但其实你唔会有 六个账户。 系啊，你唔会睇到咁多咯。 虽然佢家中有4个账户，但系嗰两个僆仔唔会睇。即系两公婆啦，平均分每人40蚊。 咁你俾朋友都得噶， 唔系可以，但系即系你唔会咁做啦。 系啦， 你好难收到钱啦。 呢样嘢吸引你唔到，吸引到我好多朋友。 系， 因为第一样嘢咧，就譬如佢哋外国嘅朋友啊，或者佢哋工作嘅需要咧，就系佢哋需要第一手嘅新闻啊消息，佢哋可以收到嘅话咧，始终譬如香港同佢哋有一个时差噶嘛。如果佢哋好多已经用咗呢个电子版啦，电子版嘅话咧，佢哋而家每一个月咧本身睇报纸已经系交紧月费去睇噶啦。 嗱，佢哋会有啊嘛。 咁啊，即系睇佢生活习惯。 个月费佢睇紧一份报纸，但如果你而家俾80蚊港币，你睇紧300多份报章杂志，咁你谂下，其实我觉得佢喺呢一方面，你应该可以掹到少少其他嘅生意。 因为咧，我用翻香港我哋用户咧习惯咧，好简单嘅啫。如果我哋唔系做呢行，你会唔会出街嘅时候攞晒咁多份免费报纸？ 系， 你唔会。 嗱，梗系唔会啦。 冇错，嗱，免费嘅你都唔会一次过攞4份。咁如果我哋普通嗰啲香港市民咧，唔系，我知你嗰啲外国朋友另计啊，一般香港市民咧。佢啊想翻工搭地铁嗰程攞一份嘅咋，都嫌麻烦啦。 跟住睇完之后咧，佢就摆翻低先。 系啦，你而家同佢讲话咧，你开一次我睇80份咧，其实佢真系话我做咩睇咁多份啊？我仲要俾80蚊港币添咁样。嗱，同埋咧，我哋好耐冇订过报纸啦。 系， 我谂咧，我哋以前咧就话会订嗰啲咩校园报纸咧， 一定要订噶嘛。 系啊，而家好耐冇订，但我觉得外国系唔同嘅，因为咧佢哋习惯咗个模式咧。 边个话咩都免费嘅，佢哋信奉咧就 系 要收费，要有所谓即系订阅嗰个习惯咧。香港人真系比较 冇我哋咁方便，同我哋已经有免费报纸嘅。其实咧， 其实外国都有嘅，外国都有嘅。 俾钱嘅报纸系外国都有，但系譬如佢哋冇咁容易去攞到咧，即系翻工嘅人。 同埋我为咗业界发声啊， 咩啊？ 其实佢对于业界咧都系好刻薄嘅，知唔知啊？佢九個幾咧，即係攞咗咁大副份報紙咧，有幾份咧？我睇到好似話唔知華盛頓郵報定咩咧，拒絕同魯平合作，同佢合作啊，因為 佢 話唔係有兩份話拒絕同佢合作，因為太平啦，係啊，因為佢話喂，我哋 journal 係有份嘅， 係咧，佢話我哋本身咧應該係要十幾蚊一個月嘅訂閱嘅，哇！你而家九個幾，你立曬我嘅，我仲使 嗱講真，仲有另外一個界別嘅朋友咧，係一定會買嘅，即係你頭先講哇，有擔心 時裝界， 冇錯， 時裝 雜誌一本雜誌幾多錢啦？ 係啊， 大家唔睇。即係未必睇 六七十蚊係咪啊？ 唔止㗎，有 如果貴嗰啲外告都好貴㗎， 有過一百蚊一本㗎。咁所以咧，你諗下啦，我買一本已經可以抵消咗嗰個月嘅錢啦。 佢會唔會有香港版咧？ 有一啲有香港版。 嗱，如果佢香港版嘅咧，你可能唔同喎。 嗱，我話本身有，但係其實未，我話 唔知佢而家裏邊嗰個服務 係啊，你話因為 未嚟。未講到幾時有嚟？ 即 係 如果香港版咧，可能嗰班即係OL 咧，真係會買喎。嗱，你嗰啲咩？ 唔係咧，人哋特別要買外國版㗎，香港版冇咁值錢㗎。 哦，唔係啊， 你咪嗰屆唔好講啦。 係啊， 唔係我諗住 我 哋香港 版硬係覺得好似勁啲㗎。 我哋香港好多人中意睇嗰啲咩飲食咩啊嗰啲咁樣嗰啲咧。 唔係講嘅時裝唔同飲食啊嘛。 好啦， 緊要 呢 屆如果 同嗰屆 幫唔到你哋嘅話咧，呢屆兩個都有份啊。 好， 就係同佢話講到明，佢會出一張信用卡。 信用卡喎。 信用卡首先咧冇年费， 系啦，免年费嘅， 唔使自己带拗啦，已经 系啦，唔使带去话，哎呀，我可唔可以豁免啊？唔使。 另外，佢嘅优惠系乜嘢呢？2% 嘅现金回赠。 哇！ 如果你喺佢公司度买嘢嘅话咧，系有3% 嘅回赠。 系 嗱，讲到呢度先，阿田想唔想出？ 可以接受佢多，即系我申请多张冇问题嘅，你明唔明啊？免费啊嘛， 系咯，免费噶嘛， 佢仲系佢仲会分两样嘢嘅，一个咧就 系 实体版嘅，真系有一张卡喺度嘅。呢张嘅实体版咧，就对于大家嗰个平时我哋就话个人啊，你好多个人资料啊嘛，惊俾人哋睇到啊外泄啊嘛。佢同呢个实体版嘅信用卡咧，同我哋平时用嘅分别系乜嘢咧？ 哦，净系得嗰个水果喺度嘅啫，乜嘢资料都冇啊。 张相我反而未见到，但系我哋平时张卡嘅背脊啊，有个 CV。 系啊， 有三個 數字嘅，嗰個最緊要嗰個碼啊！ 佢係唔會喺呢張卡度呈現嘅，即係呢一樣嘢，人哋攞住你張卡都唔會見到啦。 係， 唔使你簽名，冇到期日，亦都冇號碼喺你張卡度嘅。 所以我咪就係話咯，即係 點辨認㗎佢？ 哦，咁咪內置咯，有線 卡㗎嘛。係啦，係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保證啊，唔會有任何嘅用家咧，可以將呢個消費者嘅資料咧賣俾第三方嘅機構咧，作為一個市場用途嘅。 係， 你舉手啊！ 咁 你 即系我攞咗你嗰张，攞咗你嗰张，攞咗你张，我自己用咪得咯。 嗱，嗰啲我就未， 系咪 有保安嘅我嗱？ 系啦系啦，咁啊，另外呢一样嘢啦，平时我哋咪会有张月结单嘅， 系 当系作为呢一间公司，可能你又已经同你部手机系用紧呢个品牌啦，所以咧佢就会即时佢个月结单 系 有唔同嘅， 即系你电邮嗰度噶啦，肯定 系啦。同时间你点样去俾钱？都有分別喎，因為咧 咁佢自己內置有嗰個生果 Pay 啊嘛。 佢嗰張 Apple 卡我頭先見到真係真係一張白色咧好靚嘅胎合金咯，佢就 係啦，即係佢似佢嗰啲電話裡面嗰邊咁算啦嘛。 係啊 ，No 卡 number、No CVV 冇有效日期，正名都唔使簽。係啊，頭先嗰幾個。 而且咧，佢哋咧俾錢啊，還錢個繳費咧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俾你嘅，例如你可以直接咧喺你電話裡面嗰個 Wallet 裡面去計算啦。另外每一個月嘅還款期係密定係唔？物咧係有彈性，有得去處理嘅，而且咧佢哋嗰個你遲咗還咧，佢未必係會罰你錢嘅，即而家未會係咁樣嘅，但可能就會喺你嗰個息口嗰度咧，就會有個調節去處理啦，咁樣。總之你使咗幾多錢，佢你咧就可以直接喺你個電話度見到你消費額係幾多啦，日期係俾幾多啦，你個鋪頭係幾多啦，即各樣嘢消費模式咧。真係同我哋平時用嗰張信用卡係有一啲分別， 係嘅， 大家正面會覺得係貼身一啲嘅， 貼身同埋即時會知道，你唔使擔心啦。哎，咦，我係咪俾人攞咗嚟盜用？因為佢即時會顯示埋你一 check 一撳已經得啦。 係係。 不過平時我哋碌嗰啲卡咧，你只要上去你嘅 e-banking 咧，咁你都可以睇到， 睇得翻嘅。 係。 不過就可能冇佢咁直接，可能佢因為 但係我覺得佢唔使收年費，又或者即係嗰啲有 唔使打電話俾你話俾你知， 係。 喎，減啊今年。 咪先，其實有好多卡都已經免年費嘅嚟噶。 我想講我啲都係嘅， 都 係嘅， 係啦。 所以呢個並不是一個賣點。 3% 嘅回贈咧，2-3% 嘅回贈。买咩都有，唔使我哋其实而家香港好多都现金回， 买佢产品啊嘛， 又唔听书啦，自己产品3%，其他人哋嗰啲产品咧都有嘅， 2%，系啦，咁其实有张卡都有呢个现金回赠， 咩都有噶。 系咪 即系本身已经有 嘅？其实咧，佢系佢都想谷你咧，系用佢个电话买嘅。点解咧？佢系3-2-1咁样递减落去噶。如果你用佢电话里边嗰张卡咧，就3%；买自己嘅产品就3%啦，买人哋尗啲2%。如果你用实体卡咧，就1%。 系 即系其实佢最后都系希望你喂，不如你都系用个电话。 你本身用我张卡啦， 来自因为其实咁就可以顺便买埋佢嗰个生果机啊嘛。 系啊，功能啊嘛。 系啊，啱数嘅。套餐嚟嘅，系啊， 吸唔吸引到你哋咁样呢张卡？ 呢个都 OK 喎，几型喎张卡。 系嗰张卡型 都 OK 嘅， 因为免年费。 我碌佢，我攞张卡嚟买 Android 嘅手机。 好啊， 都得， 系啦， 都有得回赠， 系啦，仲有一个 percent 回赠。 你上网 仲要影低佢，即系我哋呢啲作为一个死忠嘅 Android 嘅 fans 就会话：嗱，我而家攞佢张卡。我哋买安卓嘅机，攞佢1%回赠，耶！咁样，哇，几无聊 啦！佢唔止，第三招再同电视服务有关啦。其实而家咧，佢哋都有电视盒子噶啦。咁我本身有嘅，咁样咧，佢个消费嘅模式系点咧？譬如我想睇呢一套电影，我想睇呢一套电视剧嘅话，你可以选择买或者租。咁买一个电视剧，你当佢15集、20集啦，价钱就会有唔同嘅。可能你预大约$200到咁样啦，你就可以拥有一套咁嘅电视剧， 就好似下载咗咁样， 下载咗你想几时睇都得啦。但系佢嚟紧咧又会有一个直情啊新嘅合作，因为佢会同 HBO 咧会同 Showtime 啦，亦都会有更加多咧自家制嘅电视节目内容咧就会登场嘅。 系 咁变咗咧好快啊！大家咧就可以喺你哋屋企嘅电视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呢一个嘅串流平台啦。 佢有水行合作发布添啊！原来嗰日好成班人啊， 系啊， 美国队长啊 ，Marvel 队长全部齐晒张，佢真系 好多人咧就话俾人哋。知即系佢哋嚟紧，亦都会有一啲大量嘅原创内容嘅剧集咧、电影咧、电视节目咧会出街嘅。喺美国里面咧，即系如果喺娱乐业啊，有都好重份量嘅朋友咧，咁都出席咗呢个发布会啊。所以大家对于佢呢个串流平台咧，究竟会系点样咧，都几。 期待 期待啊！因為 Netflix 大家都知啦，即係做得好好啦，股價好好啦，咁佢都即係一齊啦，咁大個本，我都不借匙羹不少少先咁樣，咁對我嚟講係一定吸引嘅。 會唔會令到愛回家嘅你變咗轉睇外國愛回家呢？ 因为要俾钱都系 唔会唔吸引，真系冇乜时间睇。唔系啊，你其实佢俾咩啊？嗰个9.9系包唔包埋定系额外嘅呢个电视？ 额外 电视盒。 新闻订阅嗰个系一个价钱， 其实真系唔可以用2蚊买到全世界嘅阿田。 系啊， 人哋都系做生意嘅， 免费 嘅。太多支出啦，太多支出。其实咧，我咧就买咗一条佢哋嘅线啦，不过都几贵，300多蚊啊。买一条线咧，只要你拨落个电话度，拨落电视机度咧，咁已经二合。一咧，你喺电视里面咧已经睇咗好多嘢噶啦。 佢独家啊嘛，依家讲紧。 咁 佢独家先会有噶嘛，理论上。 我简单嚟讲，我一定买，因为我平时个 习 惯已经系一啲串流平台系作为我电视嘅模式。除咗当我要睇香港嘅新闻， 系 咁我就一定要走唔甩。 我回家睇佢有嘅，咁我都唔使买咧。我 佢有 免费， 佢有我回家 Friends 版， 外国版。 其实你系好明显睇得出我哋三个主持人咧嗰个性格同埋地位咧，嗰个生活。习惯咧系真系好唔同 嘅。你睇佢用咗几多钱去买嗰啲嘢，嗱佢嗰个上网月费又贵啦，跟住咧又买咗呢个电话里面电话里面嘅电视机盒啊。 系啊，我有啊。 你有冇啊？ 我有啊。 你都有、啊。 我老婆有 Netflix 咯，但你知唔知最惨系咩咧？真系咧冇时间睇。佢咧净系可以等所有人瞓晒觉之后咧，偷偷地咧，终于可以睇到一集。但系咧，佢又要选择，我睇一集 Netflix 定打一铺机好咧？佢就得一个钟头，所谓佢嘅休闲时间啊，咁样。所以其实系好嘅，如果你有呢个咁样嘅时间嘅话咧， 真系 好正 嘅。佢咧嗱，即系咁佢唔系可以招呼到所有嘅家庭咯，我知咁啊。因为早早佢冇家，即系佢得隔篱有个啊嘛。 但 系 其 实 佢有小朋友， 佢有小朋友版嘅 节目咩都有， 好多嗰啲串流平台都系。小朋友 而家一个电话啊，其实佢哋我而家两个细路啊，都已经系年轻人啦，佢哋都。 都系揸住个电话，乜都已经有啦。 我明白你好泄气嘅，其实都好正常嘅。 其实我冇谂过可以改变到佢嘅。 系啊，佢而家系改朝换代，我哋应该系尝试咧，即系改变我哋两个噶嘛。 系， 佢加强你系冇用噶， 甚至 佢只系死，佢系箍翻你翻嚟，冇乜用噶啫。但我赞佢，佢终于咧真系同嗰啲安卓机斗咧，佢真系玩出一个新嘅。 我同你斗功能啊，我斗你斗服务啊。 即系老老实实斗功能咧，斗到好闷啊，真系。 同埋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而家一部手机嘅话，大家都差唔多，可能你嗰部贵啲，佢嗰部平啲，但有边一部电话啊？讲紧影嘅相真系会好丑样啊！又或者佢哋嗰个快慢嘅程度会争好远啦。但系如果佢用呢啲细致嘅服务嘅话，可以为你喺生活上面啊、娱乐方面咧，提供到更加多嘅享受嘅话咧，我觉得亦都提嚟带嚟一啲方便啦。譬如佢哋新嘅信用卡，其实佢哋仲有一个关于打机嘅新嘅 channel， 好 多啊，好多新嘅嘢噶啦，真系。 所以佢话 it's a show time， 咁我都觉得，咦，好似有少少起死回生嘅感 觉。但我觉得佢 show time 呢个口号咧，就好符合我哋嘅原则啦。如果冇 time 点 show 咧？好惨啊！真系，即系我哋唔好讲佢嗰个新嘅发布，因为其实好多都系嘅。你如果净系讲自己咧，我头先都话我老婆订咗嗰嚿嘢翻嚟啦。我开头系我叫佢订嘅，我话喂，我想睇嗰啲剧啊。撞鬼订完翻嚟之后咧，我一次都未睇过。 系， 我真系冇时间睇，好想睇。而家我净系可以咧精选啊，譬如话咧嚟紧嗰个即系权力游戏嗰个咧最新一季。 最後一 季最終章，我淨可以咁樣去等嘅陰光。不如下次訂咗翻嚟之後，你可唔可以即係 download 幾套俾我睇啊？ 可以咁樣 download 噶，我同你好熟啊，而家 你咪六個嘅喎，嘢。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由于未能取得足够议员支持，政府有机会今日决定撤回经改良后的三税分流方案的无约束力议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很快会有决定和公布。他说留意到议案争取到过半数议员支持的机会低，但即使今次不成事，他亦不会视为是打击或削弱政府管治威信。 我哋喺聽日嘅立法會大會，即係3月27日咧，就係本來係要提出一個嘅冇約束力嘅政府嘅議案。咁呢種政府嘅議案咧，應該只係需要在席嘅過半數啦。咁但係如果你大家有留意，或者我留意大家嘅報道咧，睇嚟能夠爭取到過半數嘅機會咧，都好低噶啦嚇。關於做呢一類嘅工作，而係結果唔能夠成事，係咪真係會打擊政府嘅威信或者管治呢？我就認為唔會嘅，反而咧就係突顯咗本屆政府，我一向講香港社會積累咗好多嘅問題，我哋能夠為社會解決多一個問題，我哋都會好努力去揾一個我哋認為可行嘅方案。但係經過我哋好努力揾到個可行方案，因為香港係一個多元嘅社會，無論更加唔好講咧，有啲所謂既得利益嚇，亦都有一啲嘅社會嘅迴響。咁所以當呢啲方案係特別喺立法會得唔到所需嘅支持嘅時候咧，咁呢個都係政府要尊重立法會嘅即係監察嘅功能啦。咁所以並不應該視為一個管治威信嘅被削弱啊，或者被打擊嚇。往後我哋都係循住呢一種我認為嘅管治嘅風格嚟做，盡量去處理我哋見到嘅問題，積累咗好耐嘅問題，盡量去揾一啲可行嘅方案，包括自己動用公帑，譬如今次嘅三税分流咧，係要動用都相當多嘅公帑，務求解決問題。但係如果議員不能夠支持，因為種種原因，因為我都不能夠釐清究竟不能支持是哪方面的原因，咁就是不能支持啦。政府當然是需要尊重立法會呢個嘅功能。 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因為貪污同洗黑錢等七項罪名，在美國判監三年，罰款$400,000。本身是美國執業律師的法政會司召集人 Jason Ng 認為監禁三年是合理，他又估計何志平如果在獄中行為良好，扣除已經還押的16个月，大約再監禁15至16个月就可以獲釋。 Jason 致電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他認為法官有可能覺得何志平作為前官員，亦都並非案中的主腦，重判對他並不公平，所以將刑期扣減。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悉尼和澳洲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投资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范畴。邱腾华说，协议中承诺开放140个服务行业，高于双方在世贸中所定的承诺，开放的幅度亦都比澳洲给予其他地方的多。在协议之下，香港的企业进入当地市场亦都可以享有和当地公司同等的待遇。他特别提到，协议中新开放的法律仲裁、调停和调解服务以及铁路运输服务两大范畴，都是过去澳洲只是开放给邻近的新西兰。他又说，协议实施之后，货物贸易将会即时实施零关税，协议亦都会降低投资门槛，有助投资者进入市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59点，升135点，成交金额29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4点，升1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4蚊，升2毫；中国平安84.9，升4.5毫；友邦保险75.45，升5仙；华夏沪深344.65，升1毫；工商银行5.83，升1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12，瑞士法郎0.992，澳元0.712，加元1.339，新西兰元0.6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62点，升385点。港金现价报12,3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0.24美元，卖出1,32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挤塞，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兆辉台一带咧就挤塞，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啦，同埋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4月1敏感时刻大变身，回归两小时， 全新的环节讲女人心经。 即是咩嚟噶？ 即系好深入浅出咁讲女人经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欧洲之父查理大帝自罗马帝国之后，首位统一西欧大部分地区嘅君王。查理大帝拥有卓越嘅军事才能，令佢所向无敌。佢在位期间致力推广教育同艺术。点解佢一手建立雄霸天下嘅帝国，唔可以全诛千秋万代？ 佢对今日嘅欧洲又有咩影响呢？最后一集末代王朝，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1969年，人类第一次。 火勢其實用咩系統嘅電話都冇相干嘅，最緊要個電話係用得到、用得著，就唔好成日話哎呀我電話唔得啊，哎呀冇電啊，咁就唔係幾好啦。係話說星期六佢想影一張完成一個當晚嘅表演之後咧，影張大合照，點知嗰部機唔生性喎，唔知曾志豪去到今天。仲仍然想用佢而家手揸住嗰部机，定系想转一转佢试下新系统咧吓？我哋有请，佢应该都系时候需要买部新电话嘅，曾志豪。 听讲啲电话亭都就嚟会拆啦，唔知佢会唔会卖出嚟咧？如果系嘅话，我谂住买一个新嘅电话亭。沙库拉，沙库拉，要睇樱花，睇沙库拉。系，我知道好难听，系咁意啦。呢首歌都系啱啱乱作出嚟嘅啫。武汉大学嘅樱花啊，大家都知道啦，世界闻名啊，系闻名啲咩咧？即系琴日除咗大家话睇樱花嘅时候，中意踢下啲树之外咧，其实如果你去睇武汉大学嘅樱花，你真系少啲胆量都唔够胆睇，少啲功夫都唔够胆入。最紧要系你少啲时装嘅触觉啊，即系你冇阿祖呢啲 fashion sense 嘅话咧，我劝你都系唔好乱咁着衫咧入去睇樱花。我有去过睇嘅，不过嗰阵时撞唔正樱花季节，好彩啫。如果唔系，真系唔知点算好噶。话说就咧，即系琴日咧就有两个咧，即系游客。就去咗武汉大学咧，想睇樱花，点知同保安咧发生激烈嘅冲突。你首先都唔系好明啦，睇樱花点解睇到会同保安有冲突嘅咧？原来咧就话嗰两个青年人啊，嗰两个游客啊，就话着住和服入到去睇樱花，结果咧就俾咧四名嘅武汉大学嘅校方保安人员咧阻止，唔单止系口头阻止，直情系行动上面制止，将佢咧箍颈，系你冇听错，系箍颈啊吓！即系平时我哋咧捉啲重犯先至会用嗰啲立意信息颈锁咧，佢就用箍颈嘅方法咧对付两个谂住睇樱花嘅游客，条片同埋图画你都见到噶啦，直情系俾佢咧钳住咧十字钳羊锁咁样咧钳住条颈咧，攞咗落地下度，哇！真系喐都喐唔到啊！你望住嗰张图咧，你觉得大力啲咧，佢条颈都会断咁滞啊！好啦，究竟发生咩事咧？莫非佢哋就去咗踢樱花个树干，喺度熬樱花个树干，搞到漫天都系樱花咁缺德？哦，原来唔系，因为话你哋两个着和服。武汉大学规矩系话唔准着和服咧入去睇呢个樱花嘅，嗱，于是乎就有好笑嘅地方啦，因为呢班青年人咧，佢就话你擘大只眼睇清楚先得，呢件唔系和服嚟噶，呢件系吴服，吴咧即系话以前三国时期咧吴啊吴国嗰个地方，佢话系属于我哋汉代汉服嘅一种嚟嘅，即系如果再简单啲，我系着紧中国人嘅衫啊，咩和服啫？只不过因为佢咧就开胸，即系个衣襟咧就开胸出嚟嘅，个样咧可能啊的确咧即系同我哋其实传统上面见嗰啲和服咧，立下眼咧同男装嘅和服好似嘅。咁嗰几个保安咧又不知就里咧，以为佢着咗和服就唔俾佢入去，于是乎咧就发生呢个闹剧啦。但系你好快就会谂几个问题，就系第一，就算佢真系着和服，其实又使唔使打同埋箍颈咧？喂，讲真的，即系和服。你代表嘅系咩咧？代表咪就日本嗰套衫啫，代唔代表你系汉奸呢？代唔代表你系卖国呢？代唔代表你系投降日本呢？如果呢个都计嘅话咧，咁首先 你会唔会嗰一日咧系严禁日本人入去啊？会唔会武汉大学系冇日本嘅留学生喺里边读书嘅？即系如果我系日本游客，我入到去嗰度，哦，我唔着嗰件衫，但我系咁同你讲咧，叽哩咕噜嘅，系咁同你讲阿呢一度嘅。是不是又冇事先？嗱，咁就好搞笑啦！即系究竟咧，你觉得伤害你感情嘅系件衫啊，定系日本呢一个人呢？如果人又唔禁嘅就系禁件衫嘅话咧，真系有啲本末倒置啦。咁啊，第二样咧就系、是、咁，其实里边啲樱花咧，大家都知道睇翻历史咧，武汉大学嘅樱花咧，其实咪就系同日本息息相关嘅咯，咪就系因为咧当时啊，即系二战期间咧，佢就话即系侵略我哋即系呢一个中国。在1939年的时候他占领武汉就在那里种树以慰他们日本人思乡之情。去到后来呢 ,1970 年中日建交呢我们再向这个即是日本再向中国再送赠了1000棵呢这些的即是那个叫做樱花树。咁然后有其中一棵呢就送咗嚟武汉大学。所以话呢呢度基本上呢全部都系嚟自日本嗰啲樱花。仲要系呢中国官方都有肯定互相交流过嘅。如果你系咁反日嘅话你唔好铲晒啲树啊全部淨系种中国自己嗰啲啊我都唔知道有冇自己中国即系品种嘅樱花树。所以呢你越睇就越觉得搞笑嘅。如果你话究竟系咩令到呢件事会发生呢一定系我哋民族主义太狂热有关啦。No, 我觉得唔系。最大嘅原因就系、是你限咩古装令呢你限古装令就衰啦你再限落去嘅话我哋连中国古装都冇睇过。你点分到佢係中国嘅唐装啊汉装啊吴服啊定係和服呢係咪所以唔好啊我哋希望广电总局收回成命唔好限古装令起码都要等嗰啲保安人一认啊我昨日睇过呢套三生三世有呢套古装得啦你系中国人件衫你入去啦你入去啦我唔会打你嘅。风头火势冇错佢系潮流嘅达人所以我相信佢喺件衫上面系唔会着错嘅。更何况着错都唔驚啦因为佢话佢好少会返大陆嘅应该都唔会去到武汉度俾人哋打嘅。我哋有请最近可能佢又要使好多钱可能又要买唔同嗰啲订阅时装杂志服务嘅黄耀祖。 如果大陆嗰啲咩事嘅话咧，我真系少翻啊！我出事嘅机会同埋个比率系会比较细嘅，大家都可以仿效下。如果惊俾人打嘅话，喺风头火势咧，或者喺我哋风骚节目里面咧，其实我哋都唔多噶，我哋唔多会讲娱乐新闻嘅。不过今日风头火势咧，阿祖睇到呢一单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虽然咧系嚟自一位演艺人啊，佢嘅一个嘅说话啊，去做紧一啲咁样嘅情况，有啲咁样嘅行动做紧嘅，但我觉得咧，如果大家都可以跟佢做到少少，就算唔系好似佢咁嚟紧要开巡回演唱会啊，呢十届咧都应该可以袋到落袋嘅。讲紧嘅咧就系千华杨千华，因为杨千华咧即将咧就会举行为期一年嘅世界巡回演唱。咁虽然最尾嗰站咧应该要去到出年三四月嘅时候啦，先至会翻翻嚟香港嘅，但系即将要举行啦嘛。咁佢咧都同记者做咗个访问咁样嘅，佢就话咧为咗呢个演唱会咧就帮自己啊。立定咗咧就有十条嘅戒条啊，咁啊里当中嘅一啲戒条咧就可能系话啊，因为佢都要养声啦，所以你嗰啲亦都要 keep fit 啦，所以咧戒咗嘅淀粉质啦、夜瞓啦、戒见人啦、戒唱 K 啦，即之类呢啲咧就歌手先至要做，就唔关我哋事啊，系咪先？你叫阿田戒淀粉质嘅话，你即系叫佢死啫，系咪？唔得噶嘛，系咪？但同时间佢为咗要把声同埋自己个状态好啲咧，佢戒咗另外几样嘢。我觉得如果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好似千华咁样戒咗呢几样嘢咧，应该个人生系会比较美好嘅。例如佢就话，因为佢要专心做演唱会，佢要戒多事，即系唔好，即系咩都唔关事都要理啦，亦都要戒玩电话，因为咧就令到自己咧可以有多啲嘅休息时间。你谂下啦，如果我哋平时做人可以真系冇咁多事，玩少啲电话嘅话咧，其实我哋嘅人生应该真系会多翻好多嘅时间可以用嘅。另外几样嘢咧，佢就话啦，一定要戒生气啊，因为佢话咧，如果咧即系自己成日都会嬲嘅话咧，嗰样嘢个人咧就会咧好猛震啊，咁好猛啊，咁变咗咧就唔系好好啦咁样。佢就话咧，另外咧就要戒啊烦啊， 佢話呢一樣嘢對佢嚟講好難嘅，同埋介生氣啊。佢話因為自己已經咧三個星期冇米落肚啦，長期處於一個低糖嘅狀態，好容易發脾氣。咁佢就話咧，但係如果個人可以做到心平氣和一啲咧，對所有嘢咧就冇咁著緊，冇咁緊張嘅話咧，反而其實對於嗰個 show 嗰個水準啊，係會做得更加之好嘅。佢話自己咧一直都對自己係好嚴格嘅，所以咧有陣時咧，但係亦都明白人都係人嚟嘅啫嘛，所以每個人嘅能力都會有限嘅。佢話如果我哋可以唔係成日都咁多事，唔好成日都咁嬲，唔好成日都會搞到自己啊自尋煩惱嘅話咧，生活啊同埋工作都會做得更加好啊。雖然我哋每一位嘅聽眾們都唔使開一個巡迴演唱，但聽完千華咁樣講之後，如果我哋真係做到呢十屆嘅話咧，我覺得做人都應該會開心啲啊。風頭火勢，如果要你喺戒澱粉質、戒煩、戒多事同埋戒玩電話呢四樣嘢裡面要揀一樣，你會做得到邊一樣呢？桂花田 戒 戒淀粉质就无望噶啦，系咪？ 戒唔到咯， 戒唔到。 戒子啊， 系啊， 戒花 戒多事得唔得？ 戒多事都 难啊！我都话我都觉得难啊！ 而家第一自己问下大家啦。 但你又话自己系八戒嘅。 哦， 人哋八戒真系有摆个戒条喎、哎，你戒咗边八样？ 此戒不同彼戒。 八戒意思系叫你唔好咁白啊。 其实做父母呢真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不生 BB 的其中一个原因呢，他们都会说我真的不懂教，我不知道怎教，我不想将来生了出来之后呢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真的有自知之明。到今天 的我呢仍然都有学习如何做一个15岁的女和17岁的仔的一个妈妈。除了父母之外呢，四大长老即是他们的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其实都要懂得咧点样去教育或者照顾佢嘅孙仔孙女，如果唔系咧就出现一啲悲剧噶啦。嗱，而家咧有能力嘅家庭咧就会好少少，咁佢会请工人姐姐咁啊照顾自己嘅小朋友，放工翻嚟咧就会睇到佢啦咁。但系有啲家庭咧，如果佢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佢仲有能力照顾佢哋嘅话咧，咁就话咁不如我照顾佢哋啦，照顾孙仔孙女啦，咁就可以一来悭翻钱啦，二来咧有屋企人照顾，咁啊更加会好啲嘅。但是有时四大长老呢有些传统的观念呢，如果他拿了一些传统观念来用来照顾小朋友的话呢，做父母就真的要小心处理。因为很多时候重男轻女呢就在四大长老里面呢就仍然会出现。如果他们用这些重男轻女的想法去即系照顾个孙仔孙女嘅话，其实都几大影响噶。其实佢自己唔觉噶，只不过系啊，佢自己即系做嗰个唔觉，但系其他人就会觉咯。咁啊，即系譬如尤其是有一男一女嘅两兄妹或者两子弟咁样啦吓，就会好觉嘅。尤其是嗰个孙女啊，咁咧即系有时佢只会觉得点解你咩都系重哥哥重细佬咁？佢哋唔识讲噶，即系净系觉得你净系锡晒哥哥，净系锡晒细佬。有乜都俾佢先，有乜你都问佢先嘅。其实咁样咧，会大大影响佢啊呢个女孩子嘅成长嘅。咁啊喺大陆咧就有一个嫲嫲啦，咁佢又要照顾呢一个九岁啦，同埋七岁嘅家姐同细佬啦咁。咁有一次咧就发生件事咧，就喺度食饭嘅时候咧，咁啊细佬咧就突然间咧多咗一碗咧叫蛋花汤。咁啊家姐睇到啦，点解佢有蛋花汤，点解我冇噶咁？咁啊就喺度问个嫲嫲啦，咁啊嫲嫲就话啦。唔係，因为呢即係細佬呢佢冇胃口，佢又食又驚佢食唔飽喎，咁我先再所以額外煮呢個蛋花湯俾佢呢。咁但係呢嗰個九歲嘅家姐就會覺得唔係呀，你平時都係重細佬多啲嘅，你乜都俾晒佢嘅。於是佢換諗唔知點解會諗埋一邊嚟一個大報復，佢走咗去做一啲傻事。佢走去食大量嘅藥咧，跟住咧服藥自殺啦咁樣，跟住咧就喺度話：我要你一世都記住，你唔可以咁樣嘅，咁即係嚟報復呢個媽媽。其實你諗下，一個九歲嘅妹妹點解會去到諗埋一邊，即係去做用呢個自殺方式嚟去話俾媽媽聽，你啊成日都係錫細佬多啲嘅，所以你諗下呢個重男輕女或者係真係照顧喺仔女身上面咧，大細超咧其實真係唔係 好好嘅。嗱，所有父母或者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知道你有时我唔系嘅，但系你话唔系咧，口讲唔系咧，但系你实际做咗你自己唔觉嘅。有时真系听下孩子嘅心声，如果佢真系讲得好多次就话，喂，你成日都系俾细细佬或者俾细阿哥咧，你唔理我咧，其实都系一件事嚟嘅。希望所有父母或者公公婆婆、爷爷嫲嫲都多啲留意下，你照顾下你哋孙仔孙女、你哋仔女嘅时候，有冇着重咗一边？哎呀，净系锡哥哥或者锡细佬啊，唔锡家姐或者妹妹啦。记住啊，所有嘢都要平衡噶。 有见过咧，有啲即系叫做阿叔叔辈咧，佢哋全部咧即系唔系穿金戴银咁简单，而系咧，譬如话穿玉佩啊、挂佛链啊、腰间又有嚿大玉啊，然后可能咧你见佢挂个好粗嘅金牌佛像啊，即系总之咧满天神佛共嘢一路咧，好似将自己嘅身体咧就当系呢一个展览馆咁样咧。 有 系啦，嗱，通常都系叔叔嚟噶。 当自己一个色鬼咁啊。 系啊，系叔叔 有阵时都有嘅，不过好似叔叔又多。 因为婆婆咧，通常个身都装唔到咁多嘢噶，佢可能都系条佛链啊，系啊，重啊。你叫阿田好难做，阿田身形 OK handle 到。 系啦，咩都可以 carry 得到。 你知啦，时装大人方面佢都可以嘅，真系。 你嗰条大金链啊，八两金嗰个真系可以孭得到噶，你条颈 真 系最多啊。 系啦，嗱，有冇用嘅咧？你觉得 咩有冇用啊？即系挡， 即系全身上下都戴咗咁多嘢。有阵时咧，我见到咧，即系大家中意戴嗰啲唔同嘅佛链啊，或者系嗰啲水晶嗰啲石咧，哇！你真系戴到咧， 一手戴到上手踭咁。 系啊，你又你成个小臂小个手臂嘅前节前臂咧。满晒 嗱，我有听过有一啲嘅屋企人啦，即系长者啦，佢哋嘅咁讲嘅，佢哋会带啲玉嘅 玉， 一啲玉咧，佢哋就不能系，譬如玉嘅链又好啦，玉嘅玉嗰啲叫玉佩啊， 系 即系好似吊嘴咁样啦。佢哋话咧嗰个玉嗰个颜色会改变噶嘛， 会 系会循住你嘅运程，又或者咧你身体嗰个状况啊，有阵时明明啊，点解你睇嚟叫玉啊？你梗系病啦，冇咁清啊啲颜色，即系佢哋觉得嗰样嘢系代表住一啲嘢噶。 系啊，嗱，你家乡啊，泰国嗰度啊，就有一个好出名嘅咧，即系不过我哋唔系好识佢咁解啫。泰国嗰度好出名咧，原来咧就话泰国有一个中年大叔，佢出咗名系咩咧？就被誉为咧系叫做佛牌盔甲大叔。 咩叫佛牌盔甲啊？ 嗱，你印象中 盔甲即系成 系啦， 哇，即系孭咗件玉嘅背心喺度啊？ 系啦，嗱，即系好似秦始皇兵马俑咧嗰件装甲咧，你有印象咩？一块块正方形、长方形咁样穿珠仔咁样， 系， 好似铁甲人咁样噶嘛？ 又或者有啲似咧嗰啲的士司机大佬咧，占住 冇错，嗰张凉椅 系啦。 咁佢话咧呢一位叫山龙嘅泰国大叔咧，就咧用唔同嘅佛牌咧，就穿成一件咧装甲背心咧，而闻名泰国嘅。佢中間咧心口嗰個位咧，仲要咧普通佛牌可能細細個嘅啫嘛。佢中間嗰個咧，直情成個海報 咁樣係咪啊？ 大過塊鏡，總之就裝喺度啦。咁出咗名噶啦。佢就話咧，佢覺得可以保平安。 係。 咁點樣可以證明佢真係保到平安咧？ OK， 如果有外來物嚟侵襲佢嘅， 刀槍不入， 刀槍不入，咁佢咪吉唔到佢啊？ 佢用咗個逆向嘅方法話俾你聽，佢係。真系可保平安嘅， 佢唔系谂住即系跳落海咁样嗰啲啊， 系啊，即系 佢谂住撞埋棵树度睇下嗱，我唔死噶咁样。 佢日日都着，咁你话日日都冇事嘅，咁你唔知佢成功噶？佢一日冇着， 吓就出事啊！ 撞车死咗，俾货车撞死咗。 哎呀！ 当地嘅新闻报嘅时候，竟然其中一个重点就话佢嗰日冇着盔甲， 就惹嚟横祸啦。 嗱，究竟呢啲叫做系机缘巧合啊？ 你信唔信咧？佢一定信。 佢走咗添 啦， 佛牌装甲背心。 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03点，升80点，成交金额37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0点，跌1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3.6，跌2毫。中华平安84.7，升2.5毫。友邦保险75.3，跌1毫。华夏沪深344.5毫，冇起跌。建设银行6.82，升1仙。工商银行5.8，跌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10.359，瑞士法郎7.911，澳元5.589，加元5.86，新西兰元5.426，欧元8.8836。每百日元对港元7.1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7。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362点，升385点。港金现价报123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0.79美元，卖出13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道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仲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葵涌道马嘉烈桥底荃湾、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东区走廊东行柯达大厦、红磡道黄埔花园方向尖沙咀。昂船洲大桥海丽村落车分叉位，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方向上水。 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在乎你。 塞纳河畔的咖啡， 北海道的飘雪，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南非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刘善儿、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恬淡情怀，爱音乐， 爱 生活。 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根据香港法例，携带冇卫生证明书嘅山野味、肉类、家禽同蛋类入境系违法嘅，可被判罚款50,000元同监禁6个月。冇卫生证明书嘅食物可能传播禽流感，或者将非洲猪瘟传入香港。为确保食物安全，食物安全中心提醒你，千祈唔好带冇卫生证明书嘅生野味、肉类、家禽同蛋类入境啊！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咧？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咯。 《丰收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23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9%啊，而家11:09翻啊，继续丰收快活人。 系啊，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同埋桂花田嘅。我啱啱嗰个风头火势想更正少少，个家姐嗰个即系谂住报复嗰个家姐咧系14岁嘅，系啊，佢分别有两个9岁同7岁嘅细佬嘅。 系，不过总之都要留意啦，你屋企嘅细路不能咁样嘅系。 我谂有一样嘢咧都冇得唔讲啊，琴日阿田咧风头火势都讲咗少少噶啦，但系呢一样嘢咧好似越嚟越大件事咁样。 哦、因为是关于关自己啊嘛，见到系我系个框嘅里面啊嘛。 系咩？你过去孕妇唔系唔惊嘅啦咩？ 咩啊？讲紧嗰个年份啊。 哦、年份啫，只系 因为67至77年出世嘅朋友咧，即系42到52岁嘅朋友咧，而家就话好多好惊，有好多咧又系话喺机场工作嘅又好惊，因为咧好怕即系机场咧，因为已经本身有一啲嘅朋友咧，即系佢哋就有感染嘅情况，就讲紧呢个咧就系麻疹啊吓， 系得个麻。 系啦，最新嘅消息系啲咩咧？机场发生咗咩事咧？啱啱 机场咪就系之前有个好勤力尽忠职守嘅员工， 系啦，就系一位机 师嚟嘅，系啦， 真系， 因为冇办法啦，机师唔可以有任何人取替佢噶嘛， 可以， 当然 呢个世界所有人都可以取替噶啦， 同埋佢哋有后备，佢哋随时话我唔舒服嘅话咧，就有一啲 stand by 嘅 even 啊，系机组嘅服务人员啊，即系譬如空中服务员啦，佢哋都会系有咁嘅，佢哋长期咧有人做一个 stand by 嘅工作嘅， 我好熟悉航空公司嘅剧集噶，包括《冲上云霄》同埋《Good Luck》啦， 有三个机师， 你全部都睇过好多噶嘛，佢冇理由即系得一个机师噶嘛。 当然系唔会一个，我意思系话，即系譬如当佢话，我病咗要请假咧，咁就好论尽啦，咁样啫。 系嗱，但系佢而家就因为嗱，系咪即系咪香港嘅打工仔，尽忠职守到一个地步， 翻工 发烧出诊，佢照出诊， 系。 佢照出真係翻工嘅喎， 佢 出勤係啦，發燒出診照出勤，最唔同人講喎。 其實嗰陣時嗰個機師咧，因為我都係搭嗰架，我之前未放假嘅。 你個班次中唔中啊？ 我即刻有 check 㗎，因為佢咧話有去到一啲嘅地方，包括有新加坡啦。我自己咧即係都有搭過呢間嘅航空公司，去新加坡嘛，我即刻 check， 但就唔係同一日咁樣嘅。另外呢個機師都有去過曼谷啊，嗰樣嘢咁，咁大家可以 check 翻啦。不過咧，佢同時間咧都有寫到個時間表出嚟嘅，即係除咗呢位機師咧幾 時去之外咧，亦都會話，即如果你大吉利是你真係惹到嘅話咧，會喺邊一段時間裡面咧，就會有一啲嘅反應出嚟噶啦。 係，有啲症狀就出嚟嘅。 應該大家都唔會俾呢個機師感染到嘅，暫時嚟睇啊嚇。咁佢嗰啲日子咧都過曬咁滯噶啦，咁樣安全嘅日子好多都係，但大家都要留意啦。而今朝咧就因為話機場啊，都算係一個小小嘅重災區啦嚇。佢哋咧亦都有為到一啲嘅機場員工咧有啲嘅健康講座，甚至係為有需要嘅員工接種疫苗 啊，係啊，因為咧我有個同學啦，咁即係我都係嗰格裏邊啦嚇，佢喺機場裏面做航空公司嘅，咁佢話：，琴日都打咗啦，咁樣係啊，都好好啊。 今日咧，除咗喺機場裏面，除咗大家可以排隊去 check in 啊，排隊去買嘢啊，排隊過海關之外咧， 仲可以打得一支針先嘛？ 唔係啊，係排隊啊，而且係排有蛇餅啊，因為嗰件事咧就係話咧，原來呢個工會咧上晝咧就有150個籌咧，大家可以去接種嘅，係，但係咧就係即係俾翻佢哋啲 機 場嘅員工啦咁樣，咁但係咧好快就已經爆曬啦，而且係排咗長龍嘅。 係 下晝咧有200個籌，咁啊睇下大家咧可唔可以排得到啦？ 咁係咪優先處理俾嗰個67至77年期間嗰啲工友先啊？ 哦嗱，佢又冇 即係突然間認老喎，本來咧大家就鬥勢噶嘛，而家為咗喂俾阿嬸打先啦，我好老噶啦真係。 睇住先，唔係一定嗰個年齡，大家唔會承認自己係阿嬸嘅阿田，你認唔認啊？ 所以嗱，你諗下啦，佢為咗打針啊嘛， 為 咗打針無所不用其極。我56年出世嘅，你俾我打先啦，好危險啊！我真係。 你對唔住，你應該之前已經感染過噶啦，咁樣。 係咩？ 係啊，佢67啊嘛。 咁如果呢一排去排隊嗰啲咁啊，即係話俾人聽，佢起碼就 做乜啫？ 唔係咁有其他嘅朋友可能都會有擔心嘅，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除咗話即係機場係一個高危嘅地方啦，另外咧亦都話，因為有好多係外地傳入嘅醫管局咧，亦都會為一啲佢哋相對嚟講咧比較高風險部門嘅醫護人員咧優先接種嘅咁樣。 咩叫高風險啊？ 嗱，例如兒科、婦產科、血液科、臨床腫瘤科、深切治療部同埋隔離病房等等高風險部門嘅醫護人員咧，有得優先接種。 我泌尿科都高風險 嘅 噃。 可能你個泌尿科唔係太高啦。 泌尿科唔高風險咩？ 我問下曾志豪，你之前咧咪成日會去樂富一啲診所睇醫生嘅？ 係啊係啊。 你近排有冇去啊？ 冇啊。 好彩你冇去咋？ 點解啊？ 原來我話咧，前日一 陣。 前日啊，新增一个27岁嘅麻疹病人咧，喺3月20至21咧，喺呢两日去过乐富广场3楼一间私家诊所里面，同埋去过启德花园2期地下嘅医务中心去睇个医生。 咪老老实实，佢行过嗰度啫。又唔使咁激動嘅，我哋而家搞到好似沙士咁樣啫，又唔使嘅。 所以第一樣嘢一定要提咧，就係頭先。 如果唔係，你係咪唔去樂富啊？ 咁唔係啊，我想話我日日都經過。 樂富嗰層3樓會唔會全層消毒啊？又唔使噶嘛。 頭先阿李嘉仁醫生咧都特別走咗入嚟同我哋三個講啊，亦都想我哋咧同呢啲聽眾講，其實大家唔使咁擔心嘅。當然啦，有一個咁樣嘅疫情，如果真係會發生嘅話，大家擔心係明白嘅。但係佢都會講到咧，其實麻疹未必係會立即致命嘅。咁所以咧，即可能會有啲。发烧啊，各方面嘅情况啊，大家要留意，但系就唔使太担心，呢、這个都要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咯。 但系咧，最惨系咩咧？你知唔知道？即系对于麻疹咧，或者打针呢啲咧，即系两个极端嘅。一系咧就去到而家咁样咧，草木皆兵，即系话喂，3楼嗰度边度出事啊，或者7楼嗰度有边个咧，你就好惊。一系就去到咁惊啦，一系咧就完全冇人理嘅。点解咧？我咪话我上年去日本嘅时候咧。咁我咪一 check 晒新聞，知道麻疹爆發啦，好多嗰啲嘢咪打晒針先咯。所以我去跑馬拉松之前，我同我老婆一早去打針先啦，咁樣。咁但係咧嗰陣時，因為仲未殺到嚟香港咧，好多香港啲朋友我都話啦，我有另一個 friend， 佢跟住就會去日本。仲要嗰陣時係去嗰啲勁災區喎，沖繩啊嗰啲咧。我問佢話：你有冇打針啊？佢話：打咩針啊？我話：麻疹針咯。佢點解要打？佢話：嗰度爆發喎，係咩？我唔知喎。跟住我都呆咗，我话喂唔系啊嘛，你系咁啲望下，有啲就算知道咧，佢会话唔惊嘅咁样，因为咧又系好明白嘅，日本咧永远都俾你一个好安全嘅感觉， 冇事嘅。 你去到嗰度你又唔打嗱，所以咧有阵时真系过犹不及嘅，你一系就大方到咧，哇，任你打任你打，我就唔惊咁样， 系， 一系嚟到而家咧你就好惊好惊，嗱冇中间嘅，我哋呢啲啊。 几咁乖啊！我哋啲正正常常，中间要打嘅打针翻嚟。 你系 到而家就唔使惊啦。 哇， 咁梗系啦，你保障自己噶嘛。 系啊， 啱啊。系啊，即系 同埋因为 系 会 传染 啊，你保障自己都保障埋人哋啊。 系啊，所以咧，即系你话成件事而家你讲到今天咧，有啲嘢都好古怪噶。即系譬如咧，开头即系航空公司咧都唔肯话俾你听，嗰个机组人员系属于边一班机嘅。 嗯。 几日前都系话保障私隐咧，唔讲俾人听噶。佢琴日先公布，哎话你听啦，边几班？ 前两日都讲咗噶啦， 系啊，佢23号嗰时仲未唔讲，仲系唔讲噶，所以咧佢都系曾经去隐瞒过噶，啲人都话有乜理由要隐瞒噶？呢啲公共即系安全应该系优先噶嘛，咁样，咁只能够话我哋真系翻工嘅朋友真系好尽忠职守， 亦都有一隔嘅朋友，大家又会特别留意啦。咁譬如我哋屋企嘅菲佣姐姐啦， 系啊， 因为喺菲律宾咧，佢哋未必就需要接种嘅，咁大家都会话，如果有疫情真系会爆发嘅话咧，可能呢一点亦都会接触你嘅小朋友，同你屋企人有紧密接触过一起住， 同埋会传染啊嘛！最紧要就系一样，如果佢嘢入翻嚟之后咧，又未必系即刻知道咁， 仲要 话 嗰啲嘅疫苗咧，下一批咧，新一批要下个月中先至嚟到香港， 系啊， 即系中间好似有一段时间真空期。 所以咧，以前啲铺头咧，为咗招揽生意，通常就话：，我哋呢度咧有打卡嘅热点。而家要改一改，有打针嘅热点先得。 打针真系可以变成热点。 系啊，如果你话嗰间 cafe 咧，就唔系整嗰啲拉花话，喂，我呢度有针打，应该好多人有生意嚟啊，真系。 系嘅，唔系嘅，所以咧，咪即系因人而异嘅，你就问翻自己嗰、那个私家医生，系啦，睇你系咪需要打。咁你阿祖祖你唔使啦，因为打咗两剂啦嘛，你。 嗱，理应系嘅，因为原来系咁样嘅，喺土生土长喺香港出世嘅朋友咧，你78年打后出世嘅话咧，理应已经系接种咗两针噶啦， 够噶啦， 系啦，应该就够嘅，但系都话好似有一啲人系本身冇。 其实你会补翻咯，因为譬如我都系七八年咁样噶嘛。 系啊，之前 我次我都补打咗个，喂，唔好啊，稳稳阵阵打多针安全啦。 系 啦， 补打咗嘅。 佢话咧，如果你有怀疑嘅话咧，可以先验血确认咗你嗰个抗体嘅水平，先至知道咧需唔需要打。所以大家唔需要惊恐， 真系 你根本就唔需要打噶啦。 不过一般人就唔会做嗰个动作咯，即系我好老实讲， 系咪？ 系啊，我嗰日譬如我以嗰次为例去到诊所，佢都系咁同我讲啊，你要唔要 check 下血？睇你仲冇啊！我心谂我又要 check 血，又要等结果，我不如打多针。我仲我嗱好，我好老实嘅啫。 打多针有冇问题咧？ 冇咯，系啦，除非你话咧，哇唔得噶，原来咧你有抗体，你再打多针咧，哇你会 反效果嘅， 哇你会唔得噶咁样，咁我梗系 check 啦。 但系点解话咧？六七至到七七年出世嘅朋友咧，相对嚟讲呢个危机会比较高咧，因为就话佢哋有较大机会系冇呢个免疫力嘅，因为只系打咗一针啊，当年 系唔够啫，唔系冇嘅， 系啦，系啊，较大机会咯，系啦，所以系话如果去一啲高危地区嘅时候咧，其实都提议大家应该要补一支针先。 系啊，咁啊，即系仲要有啲提防啦，都系讲紧话，如果去日本玩银嘅朋友咧，你记住可以嘅话，你担心，跟住你咪戴口罩，同埋多啲洗手，系啦，咁佢就可以。 你呢批嗰阵时就逃咗学嘅，会唔会冇打到针噶？ 我有打针嘅， 系咩？ 你肯定？ 我惊你逃咗学 喎、啊。你打咩针先？ 打针啊！你有冇肯定噶？ 我冇咩想讲啊！你自己话。 系咯。 打针。 Before 定 after 啊？ 咩意思啊？ 唔系即系你而家谂住出发前去打针？ 哦，咁我 定系事后先去打针？ 不过咧，即系大家即系如果真系有不安嘅，真系问下咨询下你家庭医生，但求呢个安心啊嘛。 医生也发 笑，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不了，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不了，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见到咧，桂花田同个男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男人啊，咪系我咯？喂，但你见唔见咧？嗰个曾志豪同个女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女人咪我咯，仲有边个啫？ 吓，又系我哋三个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做乜嘢啊？梗系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喂喂，真系冇得转啊！ 啊，有得转，人活快骚风。 耶、oh yeah!！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环保我哋成日都讲嘅系咪？咁但系原来坊间咧有啲嘢咧，啊真系咧可以帮到你咧，走去即系你自己做啲。做一啲簡單嘅嘢咧就可以做，不過只要有人咧去整咗一啲嘢出嚟咧，你話哦我好，我配合，譬如抌個垃圾 啊 即係如果有人 分類回收箱， 係啦，咁就呢啲係你嘅主動啊。但係咧，原來坊間有啲機咧係可以幫你咧，可以唔使咁唔環保嘅噃咁。譬如你會見到部機，譬如你飲完啲嘢啊，膠嘅膠嘅，咁成日都話膠，咁你揾翻個黃鐵罐啡膠樽係啦，啡膠樽個身 就算你唔記得個顏色嗰度都有字嘅，識睇都得嘅。 係啦係啦，咁喺台灣咧就有一部機咧啊，就得犀利啦。佢咧只要你飲，佢咪好多啲膠樽啊、膠杯嗰啲咁嘅嘢嘅。係。咁空間佢又冇乜垃圾桶噶嘛。咁跟住咧，你可以點咧？有部機 擺落部機度。 係，跟住點啊？ 佢就會褪翻成杯珍珠奶茶俾你噶啦。 又唔會嘅，你飲曬啦嘛。 翻俾你咯， 哦咁正， 先环保啊嘛， 佢会帮你洗樽， 个樽唔要噶啦，已经可以 个樽 佢 会将佢压成为一个硬币俾翻你，按樽啊嘛，系咪先？ 嗱，你有少少近啦， 嗱按樽嘅话有钱收翻， 所以咪话咯，压翻硬币俾你咯。 嗱，佢咧有部机咧，就只要将啲塑胶嘅樽啊，嗰啲或者铝罐咧摆入个机里面咧， 出翻一。张证书俾你， 唔系有着数嘅，真系，佢会即刻咧就将你嗰嚿嘢咧压碎变为粉啦，咁跟住咧你只要嘟嘟你张悠游卡，即系等于我哋嘅八达通咁样， 系， 佢就会有啲点数卡回赠翻俾你 啊， 系、 哦這個、 啊，即系话奖励你去呢、這个叫做环保啊嘛， 太实际啦，因为咧、啊、基本上咧对环保啲人咧纯粹问有冇着数先，有着数嘅我就环保啦，咁、样系、啊， 真系呢、這个系非常之最直接的， 直接入钱落你个袋度， 咁、啊、你咪就咦我去我啊， 咦佢系咪即系等于？於是呢個阿婆執汽水罐咧，將佢用呢一個科技高科技化咯，因為大家係咁係咁出，喂，俾翻個膠樽我，喂，我又搶跟住全部塞曬落去。 係喎，即係同阿婆爭生意 咧，都有壓碎個鋁罐噶嘛， 而家有部機啦， 係 喎， 啲咪有部機幫你整碎。 阿婆以後就唔使俾嗰啲收買佬咧，仲要呃稱添喎。 真係喎，依方便埋阿婆，唔使喺度壓，同埋喺度噔噔噔噔噔咁樣，仲要搬去嗰啲叫做咩 嘅 嗰啲地方喎。 即係以後啲阿婆就全部排隊喺嗰部機度咧，後生仔行開啦，呢個膠樽我㗎，要塞落去。 而家全部塞落去。 嗱，系咪啊？一部机已经可以即刻，同埋即时可以帮佢压碎变为粉喎。我觉得嗰下好。 嗰啲钱叫咩啊？就叫压碎钱啦。 系啦，压碎钱，即刻同你嘟嘟嘟咁样。 呢个好， 呢个好，你都想有呢个钱 啫。我都想有啊，但我想问咧，系唔系咧，净系胶樽啊？即系呢一个 铝罐， 铝罐都可以嘅。 系， 哇，咁啊几好啊，真系。 悭好多钱咯。 因为咧， 有冇话回赠几多先？ 咁你少少你都好制啦，系咪啊？积少就成多啦嘛。佢有冇讲？ 你问翻自己啊，你会唔会一间积少成多？ 唔系，我会觉得咁始终我都有 啲 回赠 多啲啦， 系咪啊？ 跟住佢回赠优惠咧，就限一日内要用嘅。 系 点都好啦，即系谂啲缩数咁样，真系做一件善事啊，系咪先？ 系 好啦，咁啊，另外咁啊，你咪大家都好中意去嗰啲叫咖啡店嗰度饮杯咖啡，系咪？ 系 饮完杯咖啡个杯点啊？ 摆翻俾佢洗 抌咯。 唔係，如果你用 瓦 杯嘅， 佢想搭噶嘛， 係咯， 係啦。 即係譬如可能嚟拎走嘅咁樣，嗰個杯咁就 而家咪可以拎去嗰度壓碎咯。 即係因為嗰啲紙杯 嚟噶嘛。 啊，係係，佢有啲如果飲凍飲咪膠杯咯， 都係嘅，係啦係啦。 膠杯係咪啊？凍飲就 係膠杯嘅， 咁又可以拎去部機 又攞去壓啦。 咁啊，唔係咁就唔係唔關事嘅。咁咧原來咧佢哋咧有一個計劃嘅喎， 係 不過要參與嘅要俾錢嘅，每年呢個計劃只係俾$50啫， 卅幾蚊係啊。 系啦，$50 × 40 = $40 啦。 咁咧，只要你去咗啲參與咗呢個計劃咧，嗰啲公司、嗰個咖啡店咧，同埋有一間嘅回收公司同間咖啡店合作。咁佢做乜嘢咧？嗱，你拿住杯咖啡，哦，唔該，我買一杯咖啡咧，你走啦。咁啊，跟住點啊？你掉噶啦嘛。咁掉咗之後，咁佢個回收公司點樣咧？你估？ 回收公司就 佢回收公司同埋咖啡店合作嘅， 系 啦， 佢就会将回收到嗰啲嘅旧嘅纸杯咧，就循环再做， 洗翻干净，舐翻好佢，俾你再饮过。 系啦，好似再做纸嗰啲咁样咧，就攞呢一啲纸杯咧，就再做纸杯。 嗱，佢咁样嘅，嗱，加拿大咧一个咧叫杯纸计划， 系 啦，咁佢就配合呢啲回收公司咧同埋咖啡店，咁啊，只要你咧喺呢个计划里面嘅成员咧，咁你就话当你买咖啡嘅时候。你就說唔該，我是參加了的，咁可能咧佢就會貼咗一個sticker 話俾聽呢個杯係你參加咗計劃 的。大杯啲，俾多啲 cream 佢。 唔會嘅，唔會嘅。 哦，買凍飲俾多兩粒冰。 拎走咗啦，我呢個外賣，哦，咁要掉，咁可能咧佢佢掉嘅時候咧，當嗰個回收垃圾箱嗰啲人咧，佢話咦，見到你呢個有呢個貼紙，哦，呢個杯係拎翻去回收嘅，佢會幫你送翻去嗰間咖啡店裏面。 哦， 咁就将你循环再可以再用啦， 咁 样 点为之循？咁咪即系嗰只杯唔系变成咗 垃圾咯， 系将佢循环 再 用咯。 我系顾客，我有咩好处啊？ 唔系啊，咁你咪环保咯，你唔会将嗰个嘢 浪 费啊。 每年仲要俾多$8嘅美金， 我首先俾钱佢， $5， 唔系我知，你俾$5佢，然后叫佢帮我回收啊？咁好似有搞啲搞笑喎， 叫做係佢幫你囉，因為你譬如 幫到我咩呢？ 你拎咗去嗰個杯冇用㗎啦嘛，你會掉垃圾桶變為廢物㗎啦嘛，咁但係佢會將你嗰個杯拎返去。 我明喺道德上你梗係幫咗我啦，我哋用一個好屎，我哋用屎盤嘅角度出發。頭先個悠遊卡回贈俾我，而家我調返轉我俾錢你嚟回收，我又諗唔明喎，佢個鼓勵性喺邊呢？ 咁你拎翻去嗰间公司咧，佢咪再用？ 关我咩事啫？ 即系帮到环保，但 系 帮唔到银包啊！ 即 系 我 自己个银包。 咁你成日都系讲为环保出分力噶嘛？ 但有边个人会？你会唔会做啊？ 咁如果支五蚊， 而家我咁问你，你梗系话会啦，系咪先？我哋再嚟讲，你会唔会做啊？会，我全部都贴晒添，我全部 label 贴晒五蚊。 其实可以唔使俾个$5啊！ 我谂唔明咯，就 唔系因为佢都要揾到啲公司喺街周围嘅地方去执翻你嗰啲杯啊嘛。 但我最想等咧就 即 系佢 唔贴就唔帮你执。 即系唔会攞翻去， 唔会拎翻 嗰间 去咯，去再 咖啡店你可以用。 唔知佢会循环再用啊，定系会就去佢再去再做纸去。 我会话$5，我愿意俾，但系我会等睇下究竟，譬如佢做咗一年啦，佢真系咧回收咗几多先？喂，佢收咗钱啫，究竟佢啲员工系咪咁努力？即系人又系衰啊，我都认我系衰人啊。究竟佢有几多嘅呢啲嘅垃圾嘅纸杯咧，会攞翻去嗰间嘅咖啡店度循环再用咧？呢个我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嘅。 不如系俾咗$5之后。后咧，嗰杯咖啡大杯啲，然后再帮你回收，咁你咪开心好多咯。 始终我都有着数， 有啲着数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消息指，由于未能取得足够立法会议员支持，政府有机会今日决定撤回原定听日向立法会提出经优化的三税分流方案无约束力议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很快会有决定同公布。他认为，即使三税分流不能成事，亦不会打击或削弱管治威信。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听日向立法会提出的无约束力议案，原本只需在席议员过半数支持，但他留意到争取到支持的机会低。他又说，今次三税分流方案要动用不少公帑解决，所以议员若果不支持，政府会尊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今朝同澳洲当局签订嘅自由贸易协定同埋投资协定系非常高分量同有成效嘅协议。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有关协议系本届政府上任以嚟第四份自由贸易协议，亦系特区政府回归以嚟嘅第八份。当局未来会继续开拓更多市场，签订更多双边同多边贸易协定。呢个系基本法赋予特区嘅高度自治，以处理对外事务。教育局向所有资助学校同津贴学校发出通告，公布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政策嘅推行细节。教育局在 2019-20 学年将一次过将公营中小学的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学位教师比例会由现时分别为60%和85%，或一增加至到100%。资助学校可以因应校本情况，一次过或分两年时间全面落实有关措施，涉及全年额外开支大约15亿元。学校在新学年或其后聘请的新入职常额教师，必须具备学士学位和资助则例定明的学位教师入职条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透过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政策，希望可以提升教师的专业角色和职能，进一步改善教育质素。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因为贪污同洗黑钱等七项罪成，在美国判监3年，罚款40万美元。曾经为何志平撰写求情信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以何志平的成就，判监几多都是相当重的刑罚。但刘少佳说，今次已经算是轻判，何志平出狱之后仍然可以继续服务社会同国家。刘少佳又说，相信不会有很多人认为何志平是故意犯罪，亦估计外界会希望他出狱之后继续担任顾问等工作，为公众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7点，升34点，成交金额4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4点，9,621点，跌8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2.2跌过6。中国平安84.45冇起跌，友邦保险75.45升5仙，建设银行6.81冇起跌，工商银行5.8跌2仙，华夏沪深344.3跌2.5，港交所266.4升1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03，瑞士法郎0.993，澳元0.712，加元1.339，新西兰元0.691，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366点，升389点。港金现价报12,3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0.8美元，卖出1,3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12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对出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喺马料水嘅12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喺尖沙咀嘅七咸道南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快线封闭噶，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啦，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对出。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屏上水、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观塘道骏业里旺角、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同埋昂船洲大桥海丽村落斜分叉位。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有云师兄，何其动听，充满客色娱乐性。祠堂是男性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是立乱俾人哋入的，但是入得嚟的都是假意啦。 四月一号开始，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二至二， 斌仔、 阿一、 凌子维， 师兄祠堂， 慢慢有嘢讲。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惊弓惊弓惊弓！ 丰收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咧，好似系最短噶。 咁你系咪笑紧我啊？ 丰收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我听得到系咩啦？ 好嘢，好嘢！ 结婚嗰首歌啊，系嘛？ 冇错啊，你听得出？ 我嗰阵时先听到。 我其实一早听到嘅，不过咧，我就睇佢有边一个音咧系走嘅。 系啦，结果发觉全走啦，系啦，全走嘅，系啦，几开心啊！哇，婚礼进行嘅时候咧。就大家基本上都系成日话，我要将最靓嗰一面影出嚟，系全世界都系希望咁样嘅。哇！啲新娘子，你睇下，成日都叫自己钟丽缇嗰张相，提咗几多年啊？佢真系钟丽缇 叫自己做钟丽缇， 啲人话佢， 边个话？边个够胆问佢出嚟见我？ 嗰阵时有好多人咯。 钟丽缇， 我就有幸嗰阵时未加入二台。 哇！你时运高啊你。 系啦，但系喺嗰阵时竟然话啲舆论啊。啲听众啊，哇！哎呀，佢张相影到似钟丽缇啊嘛， 真系惨啊！钟丽缇好惨，我想讲嘅系， 系咯， 有靓过啊，你个， 你觉得你靓过同埋你靓过系两件事嚟噶， 啱啱好。佢有靓过嘅时候，但系钟丽缇亦都有失落嘅时候，佢哋就黄金交叉就系嗰一刻。 因为钟丽缇都有几个小朋友嘛，佢似钟丽缇就系似啊，钟丽缇已经怀胎十月嗰阵时， 嗰个样都好啊， 系都系叫做唔好提嘅咁样。 好啊， 好啦，咁但系嗰张结婚相啊。就你会即系可以希望用自己最靓啦。咁你可唔可以即系尝试将自己变成一个即系咸片嘅女主角啊？ 即系咁嘅咩啊？ 想唔想将自己变成咸片嘅女主角啊？ 唔系我， 我谂冇乜人好想做咸片女主角噶啦。 女主角点自己会将佢风马牛不相？ 唔系喎，嗱，作为咸片嘅女主角，一定系样靓身材正。 系啊， 好少可。即係有嘅， 但 係少可啲啦。 拍過鹹片嘅話，驚會嫁唔出噶嘛。嗰啲女星都會咁講，我唔想拍㗎。不過為藝術而犧牲咁樣 㗎嘛。你嗰次都話啦，嗰啲日本 AV 女星 退休 五年之要可以刪減佢之前嘅所有嘅片㗎嘛。 係啊，嗱佢咧即係嗱，你諗下，當蒼井空結婚嘅時候咧，我相信啊，佢絕對唔希望咧你用佢嘅 AV 封面咧作為佢嘅。结婚嘅贺礼啦，或者提到呢啲相片啦，佢认得你，或者唔好唔好记得我拍过 A V 先得嘅。嗱，但系即系所有嘢就调转嘅，你冇拍 A V 嗰啲咧，你就好想试下。哎呀，唔知咧，如果我做 A V 女主角嘅封面咧，会系点咧？ 即系咁样嘅，有啲叫做应用程式咧，电话应用程式咧，里面咧咪有啲功能嘅，跟住你可以做一个 cover girl 封面啊嘛， 其 实 真系好中意整嘅，又系。 系啊，但系佢今次咧，喂，真系劲有创意。 咩事啊？ 大家都有睇到啦，就话咧有对香港嘅情侣结婚嘅时候咧，咁啊有啲人去饮啦，咁佢就摆晒嗰啲结婚相咧喺嗰个走廊啊嗰个位度噶嘛，入门口。平时你结开嗰啲结婚相，应该都系拖住手啊，系啊，喺个绿树丛荫里边啊， 后面有啲城堡啊， 系啊， 咩都好，总之就系靓嘅公主王子一样嘅， 系啊，冇错， 上去嗰只啊， 系啦，你唔系意大利都要飞到西班牙噶啦，总之全部都要最靓噶嘛。但佢话咧，今次嗰啲兄弟去影相嘅时候，见到 兄弟去影相， 唔系即系去饮嘅时候见到嘅时候，哇，点解咁正嘅？喺地鐵車廂裏面嘅喎， 地鐵車廂咁唔係喎，而家有啲都係嘅喎，走呢個生活化嘅路線，即係好似咧冇乜嘢嘅，係啦，生活化平時我哋都會喺屋企張牀度啊，但係唔係鹹濕嘅喎嚇，我哋都會喺個coffee shop 度食嘢啊，未必一定著婚紗嘅，有陣時佢哋而家影 冇啊， 係啦，即係好生活化嘅，係咪呢一種咋？ 係啦，但係佢就係生活化得嚟咧，就係配合咗日本 AV 封面，一出被譽為叫做絕頂痴漢電車。嘅婚紗相 系因为地铁系一个好嘅桥段嚟嘅， 冇错。 其实嗰啲内容讲咩噶？ 嗱，呢个真系好，你讲边一个内容啊？呢一辑婚纱相啦，定系你想睇开同我华一齐睇嗰啲啊？ 我冇睇过，就系我 就系想睇开嗰啲啊嘛。 睇少少啊！ 你讲紧边样啊？究竟哦，上网睇咯。 你话地铁咧，应该系嗰啲成日主打嘅内容。咁其实里面做咩噶？ 嗱，我首先先讲咗咧，佢就用咗呢一个叫做痴汉电车咧作为个封面啦。 系好 hit 噶啦，咁痴汉电车做咩嘅啫？ 好啦，咁如果痴汉电车系讲咩嘅咧？ 其实 A V 里边系做咩？ 平时 A V 里边咧， 其 实个桥 段咧，你咁谂咧都好简单嘅。 系啊， 即系因为最终好快咧就会去咗个主戏嗰度噶啦。 哦，即系嗰个主戏，即系佢搭车去嘅啫。 唔系噶，唔系噶，佢就系咧就强调咧，即系我哋呢啲 睇开嗰啲， 我有经验噶嘛。 你睇开东南亚， 你又知我唔睇东南亚。 系啊， 咁你问啊嘛， 主要都系话咧，嗰啲女主角咧，通常就咧上咗架咧好逼好逼嘅电车，佢哋嗰啲电车即系等于我哋地铁咁样啦，系啦，咁然后咧，通常就会有嗰个男嘅主角咧就会出现嘅，有时系男主角啦，有时系男主角啦， 哦， 系啦， 咁做咩咧？ 咁然后就 多手多脚啦， 系啦，通常就系咧扮晒嘢喺度咧，话你车正在开出，跟住唔小心咧，可能你只手咧就撞到个女主角唔同嘅部位啦，可能佢啲癖好专门中意撞你头发咧，你好难讲噶，系咪先？系啦， 即系个桥段就系咁嘅啫。 咁然后就通常有所接触啦，就例如佢会摸你嘅头发啦，例如佢会。搞你嘅头发啦，例如会锡你嘅头发啦。由于我哋出街全部都变头发啦，系啦。 咁你话好多人噶，咁点样可以做到啊？ 哦，咁佢咪就系戏嚟噶嘛？ 镜头一转， 我唔使噶，唔使噶，唔使噶， 满足噶啦。 系啦，唔系佢喺嗰度就将你头发就由头到尾就洗头啊、梳头啊、吹头咧，就做咗一次噶啦。 吓咁。 而佢最难咧就系身边嗰啲群众演员 啦， 佢要扮睇唔到。佢要扮睇唔到，你隔篱帮佢梳头、剪头发啦、吹埋头啦、鬓埋边咧，佢都当睇唔到嘅。佢喺嗰度，哇，行尸走肉咁样喺度翻工啦，好阴功嘅。 一个人净喺度整头发啫。 但有阵时佢系有男主角咁样噶嘛，所以可能呢边就帮佢做完头发之后咧， 搽指甲油啦。 系啦，隔篱嗰个帮佢，不如我帮佢搽指甲油啊，咁样系啦。阿祖呢啲啊走埋嚟 啦。呢个系部分嘅情节，我哋都唔使去到太深入。但 好唔深入噶，你已经只系整头发啫嘛，几好啊。 有冇一齐落车噶？跟住 最后都有阵时会一齐落车嘅。 哦， 系啦，佢我听日再嚟整头发啦，咁样。咁但系由于佢 大家去翻呢个第四卡嗰度 啦。但系由于佢有呢种桥段嘅话咧，就佢话令到呢一对男女主角咧，佢就话。 我都想咧拍一輯 裡面嘅 呢一個叫做痴漢，即係你知痴漢就係代表佢成日都係猥瑣鹹濕啊嗰啲賤格卑鄙嗰啲男士啦咁樣。佢點樣可以將佢變成一輯婚紗相咧？佢有主題嗰拍埋片添， 啊片嚟添， 真係好好喎，真係。 好似系致敬系列咁样， 唔系因为佢啲兄弟姊妹 咧 就帮嗱，你听到你都觉得好。 你谂下，点解唔好啊？系如果系佢哋两个愿意拍，佢哋咪被逼拍噶嘛？佢哋真系想将佢哋嘅婚纱照有特别，可能佢哋两个嘅相识， 佢哋剪头发啊，跟住焗油啊嗰啲咁样啊。 嗱， 系咪先？佢头先话好啊，咁样 做 color treatment 啊， 系啦。佢咧嗱，佢就将嗰条片咧，即系你听完都觉得好。佢、 okay. 就拍咗条片，佢开头咧就影住佢有几多地铁站嘅，佢就话嗰日我路过咩地铁站，是第一个地铁站都冇，唔系重点嚟嘅。佢就话我见到一个哨牙嘅野火油物。 即系首先咁样形 容 个太 太 啦，咁佢老婆咧就出现咗咯，咁啊着住件黑色嘅皮褛咧，最紧要就有一条格仔嘅短裙，哇都有少少性感嘅咁样，咁然后呢个男主角佢就话佢着住黑色嘅皮褛，黑色白色嘅连身短裙，跟住仲经过咧佢有晒画面噶嘛，哇经过咧嗰个地铁站里边啲唔同嘅海报， 我真系拍晒 M V 咁样， 系啊，跟住然后佢就话 M V 同埋 A V 咁 而家 唔系咁暂时开头都 O K 嘅， 系啦 ，M V 嚟嘅， 跟住个老公就话啦， 有埋啲剧情嘅音乐， 仲有唔知几多寸高嘅高踭鞋，嘟嘟嘟嘟嘟，好啦，跟住开始影住啦。我於是乎落樓梯，一路跟住佢上電梯，然後咧就影住兩個人咧，佢就哇喺度舐曬口水啦咁樣。 點解兩個人嘅？ 咁一個女一個男啊嘛，阿師兄， 即係互相流曬口水。 係啦，唔係佢已經望住佢流曬口水，然後就好猥瑣咁樣望住佢。我仲由樓梯一路望住佢上電梯，哇！咁啊，全部都橋段嚟曬啦。好啦，跟住上到電車嘅時候，我仲跟住佢去到月台嗰度，我望住佢背影實在太吸引啦，我忍唔住攞咗個電話出嚟，諗住抄佢牌。係啦，我嘗試。跟住就跟住佢入咗入咗电话嗰个叫做闸口里边，系啦，佢话我不停喺电台月台度徘徊，我仲咧黐住佢，我越黐就越埋，哇！跟住咧佢真系影住佢咧，控到好埋啦，哇！我系咁望住佢，眼神里边，我尝试贴近佢嘅身体，我想用佢个嘴去氹佢开心，然后我甚至乎再亲近一点，我想我嘅行为比较下流同埋猥琐，然后咧我仲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同我做朋友啊？然后佢回咗我一句。黐线噶，我哋今日都结婚啦。 OK， 哦，几有 就系咁样啦。 我想问你，点解佢太太又肯愿意去接受呢个咁？ 系啦，咁啊，赛后有访问佢哋两公婆嘅， 有赛后检 赛后检讨嘅。咁啊，问佢两公婆，佢哋话咧，佢哋都系电影迷嚟嘅， 啊， 所以佢哋咧其实唔止呢一辑相嘅，仲有第二辑咧就用咗激战作为嗰个海报嘅主题， 就扮啦张家辉啦。 诶，嗰个就另一个古仔嚟嘅，而家可以再讲嘅。佢就话啦。佢话冇所谓，佢话咧当时佢哋 sell 嘅时候就话，喂扮痴汉啦，佢话用你丈夫对呢个妻子嗰种痴恋， 系 嗰种嘅爱慕咧就构成个主题。跟住佢话我咧反应， 喂 我老公掠过嚟痴汉咁样咁中意我，我咧反应咁样， 我真系觉得完全冇问题。 佢又好笑啊呢个， 其实因为首先咧佢哋两个愿意啦， 好投入个电影里面啊， 系啦投入咗之余咧，其实佢将嗰个故事又有趣幽默咁样去表达出嚟，我谂大家睇到都开心啊。即系虽然佢话好似咧系抄一套动作爱情片嘅 主题系啦， 但系其实佢里面系改晒噶。一少少即系色情啊，各样嘅嘢都冇。 总之佢开头就算扮猥琐咧，佢兜得靓啊嘛。即系佢最后个主题就话我老公对我嘅依恋，好似痴汉咁样。哎呀，一定要哇行到边都黐埋你啦。 唔系 咯，你谂下嗱，阿田都咁耐啦，夫妻阿华好耐冇咁样咧。 咩咁耐好耐冇咩？ 你又知嘅， 即系冇，好似咁耐冇同佢拍呢啲片， 有冇拍过？ 系啦，冇拍过片，系啦，净除咗结婚嗰阵时拍之后， 咸湿嗰啲啊， 从来都系我拍佢哋嘅， 系 啦，拍啲日常生活照啦。 因为我记得你系有讲过噶嘛，嗰阵时明明乐乐细个咧，你哋有拍 home video 嗰啲咁样 啊。而家大个，我都有拍佢噶。 系咯，拍乐乐明明做咩拍佢啊嘛？我话住佢系洗头啊、剪头啊、一揽包、一手包办。都好耐冇搞过啲头发啦， 你都要有第三者愿意揸呢部机嘅。 哦，乐乐荣荣咯，你叫翻乐乐荣荣做咯。跟住我话就要话，哇！我见到有个，但好难讲第一句对白喎。 我想讲 性感 就好，就算你拍咗都好，你都唔好有个放映会，因为我哋系唔会出席嘅。 系啦，喂，呢个都几好笑喎。 正嘅，因为咧佢哋有共同嗜好咧，即系但系太投入喺剧情里面，佢会觉得点解我唔系嗰个男主角，点解我唔系嗰个女主角啊？咁 唔系佢另外咧、那个激战咧，佢就改咗嘅，叫做激婚。即结婚嘅婚，跟住佢就话结婚就好似坐监一样，无论点样，你都一定要站起来，你就会输一世噶啦。跟住突然结婚嗰日就终身。 扎结， 系 唔系终身终结，系啦。咁然后就用咗佢老公咧做封面嘅，但系咧同成个激战嗰个图画冇任何关系嘅，佢露咗个 pat 出嚟。 坚奴， 坚奴啊， 系啊， 老公嚟噶呢个激分啊，系啊，好兴奋啊。跟住佢就话佢哋真系好中意啲电影咧，佢话系好过净系影嗰啲城堡啊。头先阿祖讲嗰只咧， 真系有激氛味。佢因为出晒位啦，而家 出晒位。喂，最紧要系咩啊？四大长老都 OK 啊嘛。 哦，同埋有市场嚟噶， 同埋我估四大长老冇得讲唔 OK。 系啊， 都影咗咯，佢都知。 有啲 可以监场， 有啲可以话唔准啦，唔准摆喺度啊咁样。 又 但系呢个真系可能系新嘅市场。 真系啊，新市。场一定 嗱，你如果冇钱咧，搞嗰啲咩海外去摄影嗰啲咧，喂，呢、這个本小利大，有创意就得啦。最紧要佢肯玩。 我有睇过噶啦，已经即系有啲嘅朋友，我记得咧，旧年咧有对朋友结婚啦，佢哋咧本身咧都 系 有少少做制作嘅方向嘅，佢就将佢哋相识嘅经过，但系就变成咗一个好似一个喜剧版啦，个趣味版咁样啦，就好快咁样拍翻出嚟，咁啊大家都真系要演戏嘅。 有啊有啊有啊， 拍咗段片就变成咗咧， 即系当日相识， 当日相识， 即系我哋下铁蟹后他嗰啲咁样， 系但就成事唔同咗。其实大家都花多咗好多心思，即系当系一个小小嘅，佢嗰份系话我当系回礼礼物， 系噶系噶系噶， 大家就一齐睇，大家一齐笑完，亦都带住个回忆走啦，咁样。 系啊，其实如果你咧有呢个心思去谂嘅话咧。你淨係星爺電影系列都有排你改啦， 真係 係咪先？全部就係攞嚟玩呢個都好啦。 我自己有啊叻啊佢哋。 係啊，我就一定咧俾我改咧，我就將賭聖我嚟改咯。我老婆就係耳夢啦咁樣。系啦，跟住佢就会 夹得底出嚟， 系冇错啦，佢就要举高， 系 啦，唔系，一系就反串咯，我哋牺牲个男人咯，个男人就扮新娘咯，举高夹得底咯。 唐伯虎点秋香，你系用边一幕？ 我要陈百祥嗰幕， 我要举穿墙嗰幕， 系啦，一样咁开心啊，真系开 心到喷血啊！ 你要唔要我 send 几条 link 俾阿华？关于电车洗头事件，你今日翻嚟同阿华讲，阿华唔明佢讲咩？我话我头发要搞搞佢啦，真系。 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都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小酒窝长睫毛。 know love. Wait, budd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系啊，头先有迷人嘅小酒窝 ，J J 林俊杰同埋阿 sa 嘅，仲记唔记得呢？前阵子嘅啫，喺一间我哋香港嘅大学里面咧，就班学生开咗一个粉尘派对， 吓、啊， 咁但系跟住咧就发生 意外啊， 发生意外唔开心啦。但系有阵时嗰单新闻都好大单啦，系咪？ 大单啊！ 你已经系吸收咗教训噶啦，系咪？ 系啊，如果唔系又第二次 又重演 啊 嘛？ 重演，不过好彩暂时咧就冇人受伤， okay. 但我见到嗰个地方咧。 啊 哇！如果我係喺香港啊， 唔係我知佢話咩校園啦、啊，定係咩地方？ 唔係，係咧就有一個嘅教育團體啦，跟住咧佢哋咧就租咗一個地方啊。你知道咧，其實而家香港有好多地方咧都好似係俾大家搞活動啊，租個場地啊咁樣。咁咧就有一個教育團體啊，就租用咗一個場地，就話舉辦一個學生活動嘅。事前咧已經講咗噶啦，我哋係會玩少少顏料嘅咁樣，但係怎料？你睇翻之後嗰啲相，包括係嗰班同學仔啦，佢哋一身係去到咩地步，同埋嗰個場地，你真係認唔到係同一個場地。 嗱， 首先俾你哋睇下先。嗱，呢個咧就係嗰班學生玩到自己個身有幾多顏料。 哦，依真係鬥定粉㗎。 同時間，如果你見到嗰、那個嗱，呢、這個就係、是。之后个地板啦、 啊， 可以形容少少俾大家睇嘅。 总之就系一块咧，画布上面啦、啊，全部劈晒啲颜料啦、 啊，所有嘅色啊变喺晒地下。 你可以想象嗰兜咖喱鱼蛋啊、牛杂嗰啲汁咧，全部倒晒一张白色嘅台布上面。 系啦、 啊，全部劈晒上去。 但因为佢系咧喺一啲尘啊，即系佢系唔系净系一啲颜料啊，变咗咧影响到嘅地方就更加大啦。除咗一地啦，所有嘅家私啦、梳化啦，全部种之外。窗簾吸曬呢啲粉塵，另外冷氣入面全部都係，咁變咗咧嗰個咧即係地點啊場地提供嘅朋友咧，佢哋好驚啊，因為其實一個場地入面咧都有唔同嘅電器響度嘅，如果咧真係有粉塵咧，即係攝咗去啲冷氣槽入面度啊，攝咗喺啲唔同嘅電器入面度咧，佢哋開翻著嘅時候，究竟個情況會係點咧？ 安全咧係咪啊？ 哇！佢哋係完全呆咗，佢話咧，但係當佢哋見到嗰、那個場地啦變成咁樣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呆咗，即係佢會有嗰啲嘅擔心之餘咧，即刻要諗啦，我要揾師傅啦。冷氣點處理咧？窗簾點處理咧？佢話會爆炸嘅喎，喂！呢班朋友仔、呢班同學仔，你哋有少少常識啊，都應該唔會咁做啦，係咪啊？咁樣 就係好明顯唔知咯。係啊，我但係而家見到咧，佢就話啦，喂！你當你唔怕爆炸咧，咁你會唔會幫我洗翻啊？ 係、 你會唔會搞我清潔費先？ 有嘅就話咧，當日咧學生咧佢哋咧就只係負責咗檢查冷氣咧，就俾咗2200蚊嘅費用嘅。但係而機構咧同埋學生咧開頭咧都拒絕承諾啊，會做一個更加多嘅賠償嘅咁樣。 係。 咁亦都有問翻咧嗰個嘅所謂嘅教育機構啦，即係點解會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咧？係 啊，佢就話上咗咩堂啊？佢哋 係啦，活動咧係由學生自發去主辦嘅、機構咧只係提。嗰啲資金咧，俾學生咧舉辦活動嘅啫，仲話、當日活動之後咧，已經按照住場主個清潔場地嘅要求啊，班學生就清潔到點九先走噶啦，凌晨咁樣。但你睇翻嗰啲相咧， 好污糟啊， 好同埋好危險啊。 其實應該搞裝修算啦，佢 係危險嗰樣嘢啊。不過可能咧，即係主辦單位又即係講漏咗句，係咪而家即係所有嘅地方咧都要寫住？喂，嗱，你開 party 還開 party， 你唔準玩粉塵。嗰啲咁嘅嘢咯， 其實真係好危險啊！因為咧， 即係任何掩飾，你又好咩都好啦。 我有個朋友咧，即刻 message 咗我，佢話咧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佢有租用過呢個場地啊，話清潔好。佢話去完咗之後，成隻腳啊，依然都係紅色嘅粉咯、啊， 即係仲未搞掂喎。 未清潔得好，因為佢滲喺啲窿窿罅罅度啊嘛。係 啊， 你俾啲街磚可能啲地板裡面咧 入曬地板 啊， 就係話 你點搞啊？係咪先？ 你諗下，即係好似租咗人哋個場咧，就覺得咧大曬噶啦。 好似話曬事想做， 唔係我幫你清潔翻都係大曬添。係 啊，嗱，即係大食會咧就去人哋地方開咁啊，污糟唔使自己執啊嘛，但係結果咧而家就。嗰度就真係好多粉塵啊！ 係啊，所以咧嗱，呢個就之前唔愉快嘅事件都發生過啦。大家真係玩還玩，顏料都可以玩嘅，有啲咧容易啲清潔啲嘅咧，用嗰種啦。 同埋要自己執手尾啊！ 道路包括俾公眾再次就民粹生日脱歐方案進行確認性投票，政府必須嚴肅看待。 由于未取得足够支持确保协议获通过，云翠山暂时未再提交以协议表决。他说会继续寻求议员支持，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带协议到国会闯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61点，升38点，成交金额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1点，跌咗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352.4，跌个四。中国平安84.55，升一毫。友邦保险75.45，升五仙。建设银行6.81，冇升跌。工商银行5.79，跌三仙。华夏汇鑫344.3，跌两毫半。港交所266.6，跌系升咗个二。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6。瑞士法郎7.913，澳元5.589，加元5.862，新西兰元5.428，欧元8.88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3点，升416点。港金现价报12,352蚊，升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0.41美元，卖出1,32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对出啦，咁而家一二线封闭，影响到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噶。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有交通意外封咗一二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翻去红棉路挤塞，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啦，龙尾排到去道路至道。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啦，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就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青衣北桥啦，出荃湾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衣城对出啦。咁葵福路去德士古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永基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上水。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观塘道骏业里旺角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啦，昂船洲大桥海丽村落斜分叉位。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通常唔够运动，可以试下喺小休嘅时间做下伸展运动，喐一喐咁就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FM。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四月一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记得 是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雇主能够俾更多机会残疾人士，只要工作范畴配合到佢哋嘅能力，相信每一位残疾人士都唔希望成为社会嘅负担，希望成为社会嘅资源，为社会出一分力，令到佢哋可以发挥所长，融入社会。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 星期二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董敏利、麦雅智、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哎店长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人嗰啲你识都好啊， 三大哥你哋好， 喂一。 三八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嚟到十二点啦吓，而家宝宝天气先啊，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咁啊，香港咧，由于实在太细啦， 地少人多车多， 咩都要争嘅，即系除咗你话要争上楼啊。当你百年归老之后都要争上 龛位 之外呢、你话啦，唉，又未试得，又未上得。咁嗰个车可唔可以泊得呢？ 哦，有嘅，你可以谂，而且都可能会有啲新嘅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咧泊一泊个位啊吓。 系啦，阿估唔到计智能电话之后咧，有呢个智能停车场。 系、啊，同埋佢嗰个开头，我真系孤陋寡闻，开头咧就咁睇到个标题咧，智能停车场， 佢系咩一回事啊？ 我就谂紧佢点样即系泊啊 do 啊，定系知道嗰个停车场有几多？ 即系 用有知道有几多位啊？即系我以为系去到咁多嘅啫，我冇谂过咧，原来系叫做一个智能地下停车场。 系，而家咧有幅构想。图咧呢几日都有曝光啦，咁啊首选嘅地点咧就拣咗深水埗嗰时，嗱你都估唔到嗬，你开头谂住智能嘢咧，应该真系喺嗰啲咩尖沙咀啊、中环啊、铜锣湾咁样噶嘛。 同埋咧，深水埗你比较觉得系 草根啲噶嘛， 旧区啊，系点解要俾佢喂咁大个停车场俾佢哋咧？咁 唔系，但系你跟住你再谂啦，首先嗰度都好多人噶，好多车噶，同埋我哋深水埗都有黄金同高登噶噃。其实我哋科技都好高噶噃， 即系咁啊，系嘅。 你要去解锁嘅话，嗰度仲有鸭寮街，齐晒嘅。 系啊， 深水埗如果搞智能停车场，简直系全香港最适合嘅一个， 系咪先？定系佢嗰度有个地段可以俾佢咁样做？ 其实我谂咁啱嘅， 其实都唔系咁啱嘅，因为之前咧一直咧都有啊，就系呢个区深水埗嘅区议会啦，就有向呢一个嘅运输署咧就话喂，真系严重不足，我哋呢一区嗰个泊车嘅位置咁样，所以咧就运输署就向呢个深水埗区议会。会提交咗一个咨询文件，建议系咁样嘅，喺呢个钦州街同埋通州街嘅交界嗰度咧，就会做整一个啊，不过位置都几大噶吓， 系 3400平方米啊嘅一个叫做智能停车场， 系啦，起码咧就可以有200个泊位嘅， 系， 咁啊，点解系地下呢？因为好简单，如果地面有嘅，做整咗啦，就因为地面冇位，咁所以咧佢就要喺地下度发展，咁然后咧仲会系有智能嘅装置嘅嗱。呢、這个智能装置呢就真係紧要啦。因为呢佢话喂第时呢你唔使驚嗰啲咩八手态啊十二手态啊。你话哎呀我驚好多停车场啊又话叫地獄停车场呢唔敢泊车啊咁样。 佢又会自动帮你送架车，就好似回转寿司咁样， 只要你 个感觉 去到嗰个位，你拍到嗰个位一定拍到嘅，因为即系人都要识拍位噶嘛，系咪？ 唔系，佢好似话咧，讲到啊，你拍到去个门口度咧，第二架车入去咧， 系 咁跟住佢就佢就会帮你咧攞条运输带就送入去噶。 所以咪就话你只要去到嗰个位就得，嗰个位系人都识嘅，应该 系啦，你去 到 得噶啦。 我哋讲下佢个外表系点先啦，即系首先咧就转咗落地底， 圆筒型嘅， 圆筒型嘅。垂直式嘅，即系你个感觉好似咧有一个有六七层嘅停 车 场咁样啦。 我觉得真系似洗衣机咧嗰个叫做滚筒式嗰只咯，系啊， 似嗰啲英式嗰、那个西饼摆啲甜品嗰个咧，一格 唔系嗰 个 叫啲咩 high tea 啊 ，high tea 嗰个架， 佢就话咧会配合一个咧就智能泊车嘅系统嘅，就是、用机械装置啊，将嗰架车咧移动去到啲咧仲有吉位嘅一啲泊车位啦，咁就可以善用空间，仲话咧汽车同汽车之间咧可以拍得更加埋，因为平时你都可能系要预翻个人位落车啊嗰样嘢咁。即系虽然我觉得香港而家所有嘅停车场 已经好 贴噶啦，大部分已经好贴噶啦。 系啊， 佢话可以做得更加贴啊，咁可以提供到咧有200个车位嘅咁样。咁而嗰、那个你就转咗落个地底啦，地面咧就可以有另外嘅用途啦，配合住政府啊一地多用呢一个原则啊，咁啊上面咧就可以兴建一啲嘅休憩花园啦，有座椅啊、避雨亭啊，等等唔同嘅设施嘅。 系啦，嗱，咁而家咧，佢就有好多细节都未出嚟嘅，譬如话几多钱咧， 我呢 个我最关心，未有讲嘅。 因为我觉得嗰件事好似好贵，同埋好高科技啊，咁同埋你谂下，要喺地下转咁大个窿，又要可以升可以跌，好加好减机制嗰啲 friend 嚟噶嘛？ 但系掘窿应该唔多钱嘅。 但跟住有咁，我覺得好似好高科技咯，我唔知啊。 高科技， 一講智能就高科技。 因為我睇嗰張相咧，好多層嘅喎，有要轉到好深 嘅 喎。 係啊係啊，但最緊要我哋轉窿就都幾叻嘅，轉幾多層都好叻嘅。 但佢有啲轉到下咗一層嗰啲咧，已經又話 冇啦，佢自動幫你沉降多兩層咯。係咯。 嗱，不過認真啦，即係呢個佢諗嘅構思係真係好嘅，好完善嘅。你見到個構圖出嚟咧，都哇正喎，真係。但係即係我哋香港咧，其實好多嘅嘢咧都收埋咗喺个地下度嘅，咁啊，例如水管啦、煤气啦、电啦、电嗰啲叫做咩？ 光纤 啊， 周围都系噶啦，呢个就 系咯，仲有忍者龟下边啦， 即系好多嘅，咁即系睇下系咪咁容易。 阿米奇喺下边， 好多 成家人 系啦，即系呢个就系咯，只不过当佢起嘅时候就博取起嘅时候就自己去再谂啦。 嗱，咁我哋梗系觉得佢可以解决到啦，因为我哋而家都讨论唔到工程问题噶嘛，反而咧，我觉得咧真系所谓等大家咧努力激发啊，哇！创意澎湃， 究竟你想嗰个智能停车场仲有啲咩提供俾你啊？ 同埋咧，你中唔中意呢种智能停车场咧？嗱，我嗰日听过咧， 你唔入去噶啦，你喺面头摆啲架车就得噶啦。 我嗰日听过咧，有啲即系佢哋嗰啲风烟节目咧，讨论呢个智能停车场咧，究竟啱唔啱香港人用？ 系 其中一个咧个分析啦，我觉得真系好讲中咧，我哋嗰啲比较屙过嘅香港人性格。 我只系 同埋容易投诉嘅性格， 我只系谂到一样嘢。 边样？ 我只系谂一样嘢。佢肯定唔会快啦，因为佢容纳得咁多步。 冇错，冇错。 咁我喺度喂，究竟我要等几耐先等到我架车出啊？ 嗱，啲嘴念出晒嚟啦。其中一个担心就系呢个啦。佢就话嗱，而家咧，即系譬如话你都有嗰啲咩15分钟内你要走人啊嘛，嗰架车咁样咧。佢话喂，咁以后咧，如果佢用电子控制噶嘛。佢话万一好似而家嗰个即系港铁咁样，有任何信号故障啊，嗰个埋嘅，跟住咧架车棘喺里边，揸唔到出嚟嘅， 走唔甩噶啦你， 走唔甩。跟住佢话咧，啲香港人咧就会嘈啦，喂，我唔使揸车啦，我唔使去第二度啦， 我等几时先可以攞架车啊？ 我嚿钱应该点俾咧？咁样同埋又惊咧，话如果咧因为佢嘅即系搵车咧搵错咗，送咗第二架车上嚟， 又等过，咁跟住就 系噶， 又等过点算咧？ 嗱系因为佢始终系电子嘢，咁一定会有电子嘢嘅系统。嘅一啲 你總係會驚啦， 遲早都會有係有啲咁噶啦， 係啦， 睇下多定少咁解。 咁但係人哋就話俾你聽，喂唔係日本啊，人哋咧其實神早有噶咯喎。 當然啦。喺咩啊？即系如果大家有去日本东京嘅嗰个佢哋嘅阿田嗰个停车场咧，咪即系嗰个展览厅嗰度咧，都已经喺话俾听，喂，日本嗰啲叫做智能停车停车位 parking 系究竟点样？好有系统噶噃。 系啊， 其实佢哋喺市面咧，你话日本地方大，但系其实佢都好多时使用一啲叫电子泊车系统啊，嗰啲叫做嗰座嘢啊。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今日咧，不如妨咧，等大家都可以咧，即系打电话嚟讲下咧。其实你希望嗰啲叫做未来嘅智能停车场咧，帮你解决到咩问题？ 即係其實嗱，好實際嘅啫。譬如佢而家呢個地下停車場咧，就幫你解決唔夠位啦，同埋慳翻你泊車時間呢個問題。咁、會唔會有第二啲咧？你仲係亦都覺得好有需要咧，想即係改善啊，加落去咁樣 嘅？我覺得咧，嗱，如果系統即係都係嗱，如果即係好多時都會擔心，你起碼如果跑條街道，你會有機會俾人偷車啦、打爛你嘅車啦，或者損毀一啲嘢，無無謂謂啲人撞咗你落嚟啦，咁呢啲咁嘅意外啦，咁拍咗去裏邊睇地底啦，應該就冇呢啲嘢發生。 照计应该就冇人去搞你啦， 应该就安全， 因为佢真系贴得好近噶嘛。嗱，我觉得仲有一样咧，大家可以打嚟讨论咧，就系所谓智能咧，头先阿祖咧，佢都觉得哇，智能已经好高科技噶嘛。系啦，其中一种咧高科技，其实之前都讲过就系智能咪表 啊。 嗰个智能咪表咧就系而家你就即系自己，无论你系八达窿又好， 系 主要得八达窿嘅啫，冇得入品仔噶啦，已经。但 系 你都人手入啊嘛。 系啊，你都要自己行去嗰度扭时间，教几耐？ 系啦，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一个钟咁样计出嚟嘅。 咁嗰日咧，我又听到咧，有啲街坊打上去咧，佢就话而家有啲标位啊，长期俾嗰啲标霸咧就霸住咗嘅。 标霸霸霸霸 系啦，佢嗰啲霸住咗咧，佢话喂佢唔入钱噶，但系咧佢架车就摆喺度，佢唔走噶啦咁样。佢讲嗰个地方我都见过啊，就喺荃湾咧， 好多啦，唔净止荃湾啊。 因为佢零零舍舍嗰个咧好出位咧，就系佢有几架嗰啲回收车咧，佢真系摆咗喺度噶。我每次见到都话，点解佢又拍到嗰个位嘅？仲要系咧嗰个位 冇走过咯， 冇走过，同埋嗰个位你系唔会走嘅，因为咧佢前车同后车咧贴得几咁近啊，即系嗰个你几乎觉得，如果佢系重新拍嘅话咧，佢咪每次都可能嗨翻自己，但系佢系唔走噶啦。咁佢话有啲街坊佢就话啦，如果有咧所谓智能标位嘅话咧，佢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喂，最多限系入两个钟嘅啫，过咗两个钟嘅，因为你要智能咧，即系话可能要用你嘅手提电话咧去接驳落去啊嘛，佢就会认到咯，喂，又系你呢个 number 喎。 咁就唔俾你继续。 我唔会再俾你拍落去，同埋如果你唔入标嘅话咧，即刻扣钱。 系， 即系譬如呢啲系统如果引入嘅话咧。咁啊，真係可能可以杜絕到嗰啲標靶喎，真 係。杜絕標靶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又講下德國嘅例子啦。德國嘅例子係點樣呢？就係話說咧，佢哋喺呢個機場嘅停車場咧，有一個叫做停車機械人嘅。佢係負責幫手做咩嘅咧？即係大家嗱，你要去上機啦，即係主要咧講真係主打嗰啲比較忙嘅，即係坐 business 啊，即係商務嘅人士咁。雖然我覺得佢嗰個費用咧，計翻以香港嘅標準嚟講咧，唔算好貴。 哦，唔算貴 喎， 因為香港泊車真係好貴啊嘛。 係啊， 係 啊。 佢就话平均大约$40一个钟，咁香港嗰啲咩？ 贵喎、 啊，唔系咁你谂下香港嗰啲铜锣湾啊，卡拉卡拉嗰 啲都啦都要， 系啦， 咁你机场讲紧， 佢就话如果一日嘅停车费用咧就系$40， 系 $430， 我一日$40，哇，300几蚊， 系啊，嗱，但系有车拍得， 啱啱好一张牛肉干， 佢嗰个嘅停车机械人会点样帮你咧？佢就话如果你去到机场嘅时候咧，跟住你就拍低架车啦，停车机械人咧就会帮你拣位噶啦、 哦 okay ， 就会帮你拣位，帮你泊车。跟住同時間咧，對於成個社會啊，成個城市有啲咩好處咧？因為佢哋咧會幫你計算到啊，佢係機械人嚟噶嘛，你架車有幾長，計埋你嗰啲倒後鏡啊，各樣嘢嘅話咧，佢真係可以將嗰啲車咧拍到好密啊！ 哦， 因為係 即係保證唔會揩花， 保證佢有嗱，我睇就冇話保證唔揩花嘅，但就真係會騰空到多咗好多位俾所有人去用，而到你落機啦。跟住佢就会点咧？佢知有你嗰班机嘅资料噶啦嘛， 掠翻出嚟。 佢唔系掠翻出嚟，佢已经会即系我哋咪话香港话，头先阿添话要等几耐啊？我架车几时先出嚟啊？是是是你要转咁多个圈。 佢、即系好似咧预计啦，嗱，我而家将到啦，我而家将会喺可能一个钟头嚟攞车噶啦。佢已经喺一个钟头前。已经将你架车哦 攞咗出嚟， 高速一二三四就可以攞出嚟等候你啦。 所以你变咗咧，你就唔使 等，你落咗机去帮你计到时间。咦，你行到嚟停车场，咦，架车准备好俾你啦。 啊，但如果你班机 delay 咧，佢就帮你褪翻架车入去啦。 唔系，咁可能佢都会睇到你班机到咗啦，即 系又再出翻嚟啦。 咁样 咁都几好， 先至攞出嚟啊，我都几好。 嗱，$320俾唔俾啊？ 一日 $320。 嗯。 睇下你有冇呢個需要咯， 但 係 我覺得佢個科技好高喎。 其實你$320拍一日，有啲人真係會覺得唔算貴㗎。 係啊，唔係佢個科技算幾高喎。 高啊， 因為佢幫你揀埋位添。係 啊， 呢個真係唔錯。 成個停車系統咧有個名添㗎， 佢叫 Ray 啊。 Ray 係啊，Ray 我要你幫我，喂，咁啊真係威啊，係咪先啊？揾你幫佢泊車嘅話，喂，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即係打嚟講下咧，就係嗱，第一咧，你可以講下就係。 你想唔想你个区咧有呢个智能停车场？因为咧深水埗咧，譬如佢哋话咧，喂，嗰咩重灾区咧好多嘅，话爆晒标位， 系 咁会唔会咧？你自己眼见你自己个区咧，都系拍到咧，即系周街塞嘅。譬如可能荃湾区咧，我真系觉得我真系需要嘅。咁咩川龙街啊？有几条嗰啲即系街咧，全部都系咧长期 triple park 咁滞嗰啲咧。可能喂，你都想掘个地下咧，有个窿咧，就将啲车泊落去噶。 其实咧，每一区啊，你有话边区都唔系需要即系认真地。 喂，但我想讲咧，嗱，岔开少少，呢一排咧，中环区咧，未通常嗰个位置咧，就好多即系啊 老细 车等紧咧。呢排講得好緊要喎， 做得好啊！ 每一次我真係覺得做得好啊，因為嗰度平時咧，即係我睇到啊，譬如豪姐頭先同我哋分享個報道咧，有陣時明明係三條線嘅，你都已經 double park 咗，得翻一條線行車，即係中環嗰啲咧放工嘅位置就係㗎啦嘛。哇！我呢幾次過到去咧，都見到有警車響度啦，跟住都見到咧一架車都冇得拍， 好 心涼到咧，開心到不得了，因為真係個交通個狀況真係好遠， 真係有阿 Sir 得喺度咧，真係啲人唔敢嚟拍嘅， 係啊，冇錯， 幾次都係見到。 不過你就會浪費警力啦，你即係無端嘥咗個 Sir 喺度同你睇車，唔俾你喺度拍喎。 係啊，成日都睇一陣㗎。係 咪都係好多公，即係好多餘咯？ 係啊，你都可以打嚟講下咧，譬如話你而家現存香港啲停車場咧，有冇咩地方你覺得咧，真係希望佢可以即係改一改善咯？ 加多少少嘢啊？喂，你收我咁貴嗰、那個。个叫做停车场费，你可唔可以俾翻啲用途啲车主啊？ 系啊，即系特别系会唔会嗰啲咩提示啊？收费啊？ 其实嗰啲 方便啊？喂，搵车咧，其实而家香港有几个停车场都有嗰啲自动搵车系统噶啦， 系啊， 系啊，同埋荃湾佢新开咗咧，之前有个卖家私为主打嘅嗰个商场之后咧，佢有两层嗰啲叫做咧立体停车场咯。 哦，即系有上下格， 上下格嘅。不过我上次未拍过上面咯，佢啱啱就俾我拍下边嗰格。 啊， 已经开始有啲停车场咧用咗呢个方法咧，真系容量都加大一倍。 有认真啦，因为有啲咧停车场个楼底好高嘅，咁但系咧你净系泊个私家车，咁上面嗰度做咩啊？其实你喺九龙湾嗰个红磡嗰度咧，佢个楼底好鬼死高噶，系咪先？咁学你话斋，如果想增加个车位嘅，你咪应该整咗啲上下格啊。 嗱，我要求好低嘅啫，即系我有阵时咧，即系同朋友揸车去喺个停车场度要搵位啊，其实已经拗晒头 噶啦。即系搵咩位啊？即系入到停车场， 明明门口就显示嗱呢一层咧就仲有十个位嘅，但你入到去你兜咗78圈咧都搵唔到，变咗有一啲咧大型商场咧佢哋有盏灯噶嘛，即系 争好远噶啦。 绿都系代表咩？代表啲乜嘢？ 嗰个功能真系非常之好噶，真系好简单 啊！我觉得咧即作为一个使用者已经舒服咗好多啦，所以咧1872388，而家咧就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啊，我哋讲紧智能停车场啊，你觉得你有用过一啲咩新嘅智能嘅方式嘅话，方便到你嘅话咧，可以同我哋分享， 或者你喺外国都见到喎，咦，哇，真系好好噶，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调翻转啊，香港而家嘅停车场咧，你最想就有啲咩搞作， 转转佢嘅，方便你嘅， 系啦。 谁愿陪我越浮？随电流左或右，懒心旧。闲话横飞，来十年多跑几千公里，不理荣辱便冇禁忌，超重仍旧跪避相机。我不相信几多首富格言，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给枉过的理念，纵使目标很远，连活都活得心酸，也要谨记当初心态写出我的志愿，要无憾的生存。也挂钩，仍逆流不停留，太足够。何谓年纪如天流，只得一双手臂，不理尘俗乱世经济，只有场地无限唱机。我不相信几多首富格言，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给枉过的理念，纵使目标很远，连活都活得心酸， 言，我只相信保守冇保险，我只相信该可深信，你亦无需底线。我只相信挣扎中有誓言，我只相信继续跟你乱战，我不知道几多讽刺可给那位发现，纵使目标很远，狂热得汗水飞转，仍然谨记此刻姿态，喜欢爱得吻暖，又何惧不安全。 DJing 嘅无憾的生存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你对于深水埗话会起个智能停车场咧，你欢喜唔欢喜咧？如果你系当地啲街坊嘅，你会唔会觉得都帮到你手咧吓？ 又或者其他区域，你会觉得喂呢、這个谂法好好、啊、喎，我呢一区都想要啊，你都可以打18723881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喺外国咧有冇试过用呢个智能停车场咧？佢个好处唔好处，大家都可以讲下。 系啊，咁啊，如果香港停车场咧仲想有啲新嘅搞作嘅话咧，你想改一改啲咩咧？嗱，叫佢减价呢啲妄想咧。就算啦，就唔好打你啦。 可唔可以各位系我都好想嘅， 系啦，好转头听。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经改良后的三税分流方案无约束力议案是否撤回，政府很快有决定，并会详细交代原因。他说留意到方案争取到过半数议员支持的机会低，但即使今次不成事，都不会打击和削弱政府管治威信。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谭文豪批评，经修订的三税分流方案，政府根本没有触及核心问题，市民对于大幅提高红税和东税收费是无法接受。台湾的陆委会昨日表示，高度关注香港计划修订逃犯条例，若果影响台湾人在香港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不排除会发出旅游警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不评论外部机构对于修订逃犯条例的意见，但重申修例是要保障公共安全和彰显法治。他又说，保安局局长已经到多个机构听取意见和关注，当局会继续有关工作，若果条例有任何改动，会尽快公布。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副主席李永富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在机场增加麻疹疫苗注射的地点，但疫苗数量不足以应付需求，注射时间只是能够在上午和下午，未能顾及机场24小时运作，可能有高危员工无法在卫生站运作期间接受注射，今日会约见卫生署商讨改善安排。另外，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胡以薇出席节目的时候说，昨日接获国泰通知，员工可以到6间公司有医疗卡的诊所接种疫苗，但其后发现有关诊所和私家医生已经没有麻疹疫苗可接种。有空中服务员曾经尝试到卫生署的机场卫生站，亦都无法接种，反映当局低估接种的需求。教育局向所有资助学校和津贴学校发出通告，公布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政策的推行细节。教育局在2019-20学年将公营中小学的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学位教师比例会由现时分别为60:30和80:30，或一增加至到100%。资助学校可以因应校本情况，一次过划分2年时间全面落实。有关措施涉及全年额外开支大约15亿元。学校在新学年或其后聘请的新入职常额教师，必须具备学士学位和资助则例定明的学位教师入职条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透过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政策，希望可以提升教师的专业角色和职能，进一步改善教育质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64点，升40点，成交金额476亿5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1点，跌8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1.4，跌2.4；中国平安84.5，升5仙；友邦保险75.5，升1毫；建设银行6.82，升1仙；工商银行5.8，跌2仙；华夏沪深344.3，跌2.5；港交所266.8，升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1，瑞士法郎0.993，澳元0.713，加元1.339，新西兰元0.692，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00点，升423点。港金现价报12,352蚊，升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0.07美元，卖出1,32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喂，我嗰日见到咧桂花田同个男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那个男人啊，咪系我咯。喂，但你见唔见咧？嗰个曾志豪同个女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那个女人咪我咯，仲有边个啫？ 吓，又系我哋三个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做乜嘢啊？梗系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喂喂，真系冇得转啊！ 啊，有得转，人活快骚风。 耶、oh yeah! ！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预约我当时有戴好头盔， 预约我扶稳把梯，咁我就唔会跌低。 预约我唔系挤咁多人上流动工作台， 就唔使发生意外，更加唔会破财。 都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有佢哋两位嘉宾。 离地工作要小心， 跟足守则就唔会整亲啦。 我哋系 Pandora。 三百，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 大家好啊！ 各位司 机 你哋好， 各位行 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 车 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辛苦啲，你先都好啊！ 冲大哥 啊， 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啦，1872388，1872388啦。今日咧，其实想讲下咧，即系停车场咧。不过就两个极端嘅停车场，智能停车场就系我哋未来觉得哇一片美好，高科技有人帮你拍埋车， 你可以觉得唔美，你觉得唔美好都得噶。 系啊，即系你可以打嚟讲下呢个充满希望嘅智能停车场啦，分享下你见过外国啲先进经验啦。呢边系天堂一般嘅画面嚟嘅、 嗯， 但系另一边厢咧，亦都有一啲所谓嘅即系地狱停车场。嗱，以前我哋讲嗰啲地狱停车场咧，通常就系话佢即系好难拍。即系一入到去咧，就可能嗨花碰撞嗰艇。咁、 嗯、 但系咧，今日咧嗰个地狱停车场咧就唔只系话难拍咁简单， 系、嗯、 佢有几大条件嘅。 指示差 系啦，有人咧就开咗啲讨论咧，佢就话啦，可唔可以咧讲下咧香港究竟有啲咩咧叫做好衰嘅停车场，嗯、即系咧叫做即系好落后嘅。咁佢包括有啲咩咧？就系、是、首第一当然就系窄啦，即系令人觉得好难拍啦。第二咧就系好远啊， 嗯， 即系可能话咧嗰个停车场咧，即系你觉得咧哇。即系冇雷公咁远啊，山卡拉咁远啊，又或者咧嚟特别系有啲咧商场咧，你系好难揾到佢停车场入口嘅、 嗯， 即系唔系话咧你入到去商场个门口有个大大嘅 P， 你可能要兜好多圈啦、 啊。有嘅 系啦，有啲咧就话咧里边嘅出入口指示好衰啊， 系真系衰噶， 系、 這、 啦、 個， 有啲咧，咦我明明呢度入唔系嗰度出嘅咩，走咗第二度唔知出咗边条街噶， 系啦，即系佢话咧仲有一啲咧就系残啊，即系譬如咧佢可能日久失修。 后，佢根本就冇谂住咧再装修。你明唔明？即系独家村，你一定要入嚟嘅。 你停机场装乜鬼嘢修啫？你入嚟有，我而家系你要求。 你想唔想甩灰啊？ 你要我都我要你啊？ 系啦，但你想唔想甩灰啊？我真系见过佢上面嗰啲批档，真系就咁跌咗落嚟。 喺个车顶度， 车顶度 系， 因为佢实在太残，你直接见到你啲钢筋都出埋嚟噶。譬如咧，我琴日咧因为去探病咧， 嗯， 我冇谂过，譬如法国医院咧，佢有停车场，真系咧，我就觉得同佢上面咁光鲜嘅大楼相比咧，我话会唔会残咗少少咧？ 喂，我仲啱啱喺度谂紧会唔会饮得杯落啊？我见到佢个大堂嗰个位咧， 大堂好靓噶嘛，哇！佢停车场咧，我第一次入去嘅时候已经见到做咩啊？佢有啲鋼筋咧飛咗出嚟啦，直情係咧冇咗嗰啲裝修啦，係好恐怖喎！中間一路落一路落嘅時候咧，仲會咧擺曬嗰啲雜物啊，嗰啲凳咧，方你嗰條路咧唔夠窄咁樣咧，我完全係覺得咧，真係同佢上面嗰、那個即係醫人嘅地方咧爭太遠啦，真係。 咪冇嚟啦， 真係。 咪地底嘢就唔使睇見誒見得咁好，你有幾可見到光鮮嘅後樓梯嘅？ 唔係喎，新嗰啲停車場咪靚咯。 咁話明新啊嘛。 係啊，即係嗱，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出發嘅咧，歡迎大家都可以打。嚟讲下咧，有边啲你觉得咧喺你心目中唔系属于智能，系属于低智能？ 老草怪物啊，又衰停车场， 又窄啦，又有啲人又用贵做埋一个指标咧，又窄啦，又贵啦，又污糟啦，岩残啦，指示又唔清晰啦，又远又兜得头晕嘅咧。我真係可以歡迎大家打嚟講下，係啊， 18723888係我哋嘅電話號碼嚇，咁、啊、我哋就大家打電話嚟啦，電話旁邊咧已經有聽眾噶啦嚇。 OK， 聽下第一聽眾先，係邊個 ？Hello， 阿禮 ，Hello 你好， 係阿禮，阿偉，阿偉 ，Hello， 三位主持人你好 ，Hello， 請講。 系啊，冇啊！我想讲下咧，其实外国咧有一种服务咧，就系去帮人泊车噶， 即系代客泊车都系。 系啦，咁其实因为好多时候咧，例如礼拜五六日咁样样咧，你特别你尖沙咀啊、铜锣湾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大型屋苑嗰啲商场咧，你要揾个位，其实你要排好耐队噶嘛。 系啊， 但系其实原来有时咧，稍微远少少嗰啲停车场咧，反而就冇乜人泊噶。其实即系就算荃湾区都系噶，即系远少少，可能啲工业大厦其实可能可以泊到，但系礼拜六就反而冇乜人会去泊，因为远啊嘛。咁其实喺美国咧，就有一种服务咧，就系、是、啊，我只要揸，我只要喺个 app 嗰度揿咗，我要喺边一个位去摆低架车咧，一揿完之后咧，拣咗边个时间咧，就会有人去帮我 pick up 架车，跟住就去泊噶啦。其实就 跟住咧就帮你咧就系泊去一啲咧可能系相对地远少少，但系就冇人用嘅停车场。但 系 呢个 app 系会另外收钱啦，定系政府营运啦，定系点样噶？佢会系 私人营运嗰啲嚟噶，应该都会系比即系一般嘅市租停车场费会再贵多少少啦，因为佢始终有个服务喺度。 帮你泊， 但系我谂都会有啲人系会愿意俾多少少钱，但系就可以悭咗好多时间啦。其实就 咁，但系。 佢安全咩？ 你架车无情啦啦俾咗个阿嫲阿手，跟住攞咗佢架车就拍到武林宫咁远，跟住虽然佢系会揸翻翻嚟俾你嘅，但系期间真系又唔知佢拍咗去边度，又唔知我嚟做咩，好似有啲危险。 佢嗰个apps 咧就会显示埋 你架车追踪嘅你嘅车喺边度嘅， 系啦，追踪住喺边啦，同埋 见到过咗大海咯。 咦？唔系，我而家车行紧喎，喺边啊？ 点解我架车分开咗两嚿嘅，又向东又向西 嘅？哦，原来系最新嘅泊车技术嚟嘅。咁你有冇自己试过啊？咁样？ 我冇。 系， 都系自己都系香港揸开车咧，都发觉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嘅，搵车位其实系。 哦。 就会留意一下之前又留意一下其他地方有冇啲咩方法可以解决到呢样嘢。 都几好喎，但系你眼见系咪都几多美国人会用咁样噶？你见到系嘛？ 都有嘅，其实嗰啲都系有，又冇一两间都变成嗰啲独角兽嗰啲初创公司咁。 哦，即系其实新兴嘅呢啲系。 但系美国周围泊车都系唔系一件大问题嚟噶啦，系咪啊？ 定喺都市里边啊？会唔会系 纽约咁好烦？哦， 市中心就会麻烦啲。 系咯，即系可能你去到出边嗰啲即系地方好大嗰啲咧，咁啊，梗系泊喺个室外户外露天都唔使钱添啦。喂，咁你喺香港咧，如果你有冇见过头先嗱？我哋各走极端啦，天堂嗰啲停车场你帮我哋介绍过啦，好衰嗰啲停车场咧， 你有冇遇过咧？ 即系又窄啊，又残啊，可能又即系如果俾你拣，你会有冇马上心目中有冇谂起边个咧？ 喺佐敦有一个噶，喺佐敦有一个地狱停车场系。 系可能你要转一个弯，你要扭廿手肽咁样样。 即系佢系 转一个弯就廿手肽， 即系出名窄嘅佢系。 好窄，非常之窄，非常之窄。 咁系咪又又又残又旧嗰只嚟噶？通常都系。 系啊系啊系。如果讲到残旧咧，喺尖东某一啲停车场咧，佢哋系我落到去系惊嘅，直情系好阴森恐怖啦。跟住行去搭 lift 嗰啲位咧，一个人你都会有少少好阴森。 喂，嗰啲灯会闪噶啦。 系咩？尖东即系嗰啲落嚟楼下嗰只系嘛？地下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哦，但系嗰啲唔系一层到嘅啫咩？通常都系。 系啊，就算一层，有啲一层，有啲两层，但系都好一嚟好残旧啦，二嚟好暗嘅， 好阴森恐怖啊嘛。 系，但系你唔拍嗰度又唔得。 都系嘅，嗰度即系嗰度有几个都系咁样样嘅。 系啊，都市传说啦，自从上面啲嘢总会执咗粒之后，下边就系变咗咁噶啦，就冇人帮衬啊嘛，因为 好冷 静啊。Okay, 好，多谢你电话先 ，thank you， 好，拜拜。都系嘅，尖东某啲停车场咧，嗰啲真系各走极端嘅，最低智能噶啦。因为佢直情个人咧帮你嗌埋落嚟啊，拍呢度，拍呢度， 系， 得佢得几个位咁上下咧，有啲叔叔咧就帮你即系睇埋咯，几过瘾嘅真系。好 ，OK， 系啊，好啦，好，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我哋转头咧继续同你讲下，喂，嗱，如果你讲开嗰啲地狱停车场咧，我呢度抛砖引玉咧，有几个佢哋有啲人提咗出嚟，有啲人话越秀啦。 越秀我拍过又系咩咧？佢差在啲咩？ 应该系差在咪佢旧啊，同埋话佢 好窄啊。系咪话佢好窄咧？咁样好多地方系好窄啊，真啊！嗱，我拍过咧一个喺拍天后炮台山中间咧，有嗰啲落嗰啲叫做单栋式大厦，佢哋里面所拥有嘅停车场，哇！嗰条斜路斜到咧，你争啲，你真系如果你架车 冇乜力嘅，斜落去 捞底啲咧，你就一定刮啦。咁跟住係啦，同埋 係咪因為嗰頭係平路定係斜路嚟㗎？ 斜路，斜路，跟住地下停車場，地路停車場嚟嘅。咁啊，即係好斜啦，啲彎 OK 嘅，因為你只可以，譬如有阿叔喺度咧，就幫你，因為佢唔係智能嘅，係阿叔喺度睇看間咁樣嘅。 人工咯， 係啦， 唔係智能。 你有車落，你就肯定上唔到去，因為唔可能有咁寬啦，係啦，同埋好斜啦，同埋落到去嗰啲停車場嘅時候咧，嗰啲位窄到咧，你。佢去到最埋边个位嘅时候咧，唔该你喺事前揾一啲位置，你兜个即系 pat pat 喺 pat pat 入，你先可以入去咯。 哦、 如果唔系，你根本唔会拍到嗰个车位咯。 嗱、 啊，有啲嘅车场咧，我有经历过咧，除咗嗱个位窄，其实讲真冇乜边个阔噶啦，香港就。但系有啲真系好臭噶，我 系啊，有啲就系真系佢太残，我觉得 有啲咧，佢本身咧喺个街市附近嘅啦，未必一定喺街市下面啦。喺街市附近咧已经有街市味噶啦，但系个街。街市味咧，当你已经喺一个即系地牢里面， 因为佢唔通风噶嘛， 焗住咧，即系就算哇，嗰、那个味真系哇，真系好难。 想你快啲走咯，佢就系、 是、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啊！真系， 你唔知以为去咗坑渠停车场。 呢度又有个话咧，黄室堡咧，佢话系好多车咧入第一个弯入去已经壮烈牺牲咗。我冇拍过，所以我冇乜印象。 如果铜锣湾，我会谂起系世茂咯。 世茂我冇拍过咧。 哇，窄到咧， 好似都拍过一次系啊。 楼底好矮啊，有阵时。都会嗰啲又会有啲van仔嗰啲七人车嗰啲，你要特别小心。 系啊，嗱，仲有冇一啲即系你会觉得系又残啦、又臭啦、又旧啦？我哋好似讲到咧垃圾缸咁样，但系真系低智能嘅停车场调翻转。 因为你冇可能咧要嗰间公司同你去装修个停车场。 系，其实佢提供緊服務，佢係有理由需要裝修，但係佢做唔做係另外一件事咯。 係咯， 呢個係服務嚟 嘅。我真係唔想，我真係唔想見到佢甩灰啊嘛！真係係啦，嗱，電話號碼1872388，我哋聽只歌之後咧，翻嚟就會聽大家電話噶啦。有冇啲咩你覺得好衰爆嘅停車場，或者好智能嘅停車場？我哋今日天堂地獄咧，都歡迎你同我哋介紹一下。 Always changing your access codes. Yeah, I can tell you no one knew. Yeah, you've been acting so conspicuous. You flip it on me, say I think too much. You're moving different when we making love. Baby, tell me ooh, do you love, do you love that? I wanna know the truth. Ooh, do you love, do you love that? I know it's someone new. You ain't gotta make it easy. Where you been sleeping? You been keeping me up at night. Just a minute. Ooh, do you love, watching your alibi. I'm stuttering when you reply. You can't ever look me in the eye. I can tell I know you're lying. Cause you've been acting so conspicuous. Flip it on me, say I think too much. We're moving different while we're making. 电话旁边你是边个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 ，Hello， 系你啦， 系 你系边个啊？ 系我系陈太， 陈太， 陈太， 系啊，点啊？ 我想讲讲即系你哋而家话香港政府嗰、那个智能停车场， 系系系， 其实香港已经系比较落后噶啦， 哦， 因为喺国内咧，而家已经差唔多好多大城市咧，或者外国咧，佢哋都系会用呢啲咁嘅叫做仓库式嘅停车场。 嗯嗯， 吓吓， 即系立体有几层咁样嗰啲系嘛？ 系，只不过咧，即系香港以前咧就会喺即系呢啲大厦嘅入边。咁但係呢即係地下呢就即係少啦，即係地下停車場就有，但係地下嘅倉庫停車場就少， 嗯， 即係封閉式嘅。咁其實喺國內已經用咗好多好多年㗎啦。 係係係，我用咗好多年，有邊啲城市會有啊？據你知。 上海啦，蘇州啦，其實就算深圳啊，好多地方都有㗎啦，因為國內自己本身有好多呢啲咁嘅停車場設備公司呢係即係製造嘅。咁、其實呢我覺得。 會介紹一下方唔方便嘅，你有冇用過？ 唔係喺大陸。 係囉。 係囉，所以未有 可能佢有冇用過方唔方便 㗎。其實呢即係如果你哋用過香港嗰啲即係停車場，即係亦都有呢啲咁嘅多層式咁，其實佢個即係。 個原理。 駕駛方法都是一樣的，都是要有一個即係升降機咁樣去接駁。 升降機咁樣係。 嚇嚇嚇！咁但係咧，即係個好處其實就好過而家嘅即係建造即係構造式嘅停車場就係、是、 即係自己泊車嗰啲係嘛？你意思？ 即係會乾淨啲啦、 uh-huh ， 因為本身入邊即係唔會有 唔會有人喺度啊，係。 係啦係啦，同埋其實就係安全，就係話。即係唔會有人入去即係撬開你架車啊咁樣咯。 係、oh. ，所以就咁啊，唔係問題係我哋頭先都話擔心，因為有電子有系統咧，會唔會試過即係攞錯車啦，又或者等好耐嘅時間啦咁樣？ 係 會唔會啊？ 當然就即係佢有一定嘅時間嘅，咁但係即係通常佢哋設計嘅時間咧，都係即係會一分鐘以內咁樣嘅啫。 哇！真係好快喎、 啊，一分鐘以內。 係咯。自己揸出去仲慢喎，可能 咁收費咧，即係如果你又有試用過嘅話咧，呢一類型嘅停車場同其他嘅停車場喺同一個城市裏面收費嗰個分別有幾大呢？ 其實就冇乜分別嘅，因為咧嗱，如果你起一個停車場同即係購買一個咁嘅停車場咧， 係 即係其實你嗰個建築費啊，即係其實差唔多，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你要有幾大嘅面積咯， 嗯。 咁當然啦，即係因為國內嘅土地都係好緊張啊，咁所以佢哋咧，即係都係傾向咧就係地下停車場嘅。 哦，都係啊，上面都擠到滿曬啦，可能都係。O、okay、 K。其實即係你諗下，即係我覺得咧，香港政府最重要就係要諗嘅就係話嗰個維修嘅問題咯。 哦，咁係佢全部用咗智能嘅話咧，可能。有啲咩保养啊维修呢、啊、就同而家唔同啦，而家日久失修呢跌个批档你唔理佢㗎嘛。但如果以后呢你个系统可能坏咗呢就车出唔到嚟啦真係。OK, 好喂多谢晒你先。 嚴謹唔该晒 你。好再听下个听众啦 ,1872388, 你可以讲下智能亦都可以讲下呢香港啲低智能嗰啲停车场。 有赞有弹啦司机大佬大家好你系。 你边个 系我姓 梁㗎。梁 生 系风速发言请讲。 你好啊三位。 系请讲。 先介紹兩個，一個九龍，一個香港嘅地獄之中嘅地獄車場俾你。 即係係低智能嗰只嚟嘅，好請講。 唔好話低智能，直頭冇智能咯。 係咯， 邊兩個 先都冇可能 喺邊度嘅？ 頭先你哋有位第一位嗰位咧，有佐敦道嗰個咧，唔好話廿手啊，你做一架短嘅。 喺佐敦道德兴街嘅。吓咁样嗰个车场咧，就算揸架闸火奔驰嘅跑车两座位咧，基本上唔好话廿手啦。 吓 你扭到眼泪水都出埋噶啦， 真系咁夸张，系咩德兴街嘅 佐敦道？如果唔知啦， 好想去试下，我 即 系 入埋啲停车场，公共停车场嗰度 嗰种啊， 唔系又埋啲都系一段距离嚟噶， 即系附近 都仲好过好多。 系咯系咯，哇！你系咪试过入去扭过一轮啊？ 唔系我扭过一轮，我基本上有车都唔会摆嗰度，全院俾320俾人抄，我都唔会摆入去。 咁啊系啊，你咁样你今日真系撞到烂晒，我谂咪泊单车就入到去啦，真系。 紧要泊。 单车你入去咧，你架单车如果系高智能嘅避震器，你都还可以；如果冇乜避震器，你都唔好摆入去。 点解啊？佢差到系系啦，点差法啊？ 你入到去咧，你基本上唔好话有装修啊，你基本上行过门口都会惊嘅。你已经见到停车场门口已经战绩彪炳噶啦，唔好讲话里边啦， 战绩累累啊，系咪啊？哇，满身伤痕咁啊！ 都想去拜会下，真系，望下都好啊，系咪 我即刻上。 如果系有佢收费就唔系话好贵嘅，都系20蚊多啲啦。而家加咗价就。咁樣，但係問題你個落翻嚟同埋上去維修費咧，我諗你情願你俾啲貴少少嗰啲咯。 哦、啊，我見到啊，啲報紙咧，原來全部都已經做過呢一個停車場嘅專題咧，直情揾嗰啲咧叫做咩漂移駕駛嗰啲技術咧，先可以入去，先入去破一破咁樣。好啦，喂，另外一個咧，呢個就叫做九龍區啦。 係，另外嗰個咧有直升機坐嗰個車場，嗰、那個 直升機坐。 有直升機坐嗰個停車場啊！ 係即係哦咩順德 啊！咩順嗰個啊！ 順德係啊！ 嗰、個又好衰嘅咩？ 係咩？我未試過又係。 你入到去咧都還好少少喺條斜路度，但你入到去咧同玩鬼屋冇乜分別咯。 點解啊？ 入到去 轉到你頭暈。 貴小姐話齋咧，你可以見到佢係陰陰沉沉入到個人儲房，但係入到門口咧就成堆垃圾。桶喺度噶啦，大下一垃圾桶，同埋地面咧就好似月球表面咁样。你如果着布鞋穿窿嘅咧，你就可以答你一句就系、是、 脚底按摩 鞋，唔系脚底按摩都好少少，系只鞋会养到鱼，有鱼可以养到 咁咯。佢、哦、 清理都唔清啊， 有咁湿啊，佢里边系。 咁可能落雨时候 正喎、 啊，啲清洁员工喺嗰度洗垃圾。 哦 你一入到去咧，嗰阵味你要带氧气筒咯、 啊。咁臭嘅咩嗰度？ 喂，梁生，我好中意你嘅形容啊！得闲我打多啲电话嚟同你 狂扫狂扫啲打。 阿祖成日都过澳门嘅，不如下次你去嗰度兜个圈先。 好，我下次做实地视察，话俾大家知。 志豪哥，你有车嘅不妨试下呢两个啦，但系维修费我唔得，我 唔系，我会问你借架车先，系啦，再配合埋我白手太嘅技术，相信你可以换新车噶啦，一定 车喺度人行 之后你一定会报警咯， 系我会报警啊，求救添，喂，多谢你电话，喂，得闲打嚟再报一报料好嘛， 多谢幽默 啊，系啊，笑爆嘴真系，喂，但系嗰两个停车场咁坚抽啊，真系， 咪得兴街嗰个， 可唔可以先将嗰两个停车场转成智能先咧？如果机械人帮我派入去嘅，我想睇下个机械人都死啊！ 移平咗佢啊，再起过啊，真系。 系啊，好，再听埋下个听众先啦，蒙生。 系 ，hello 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 啊。有咩好介绍？ 我对上一两次去外地旅行就感受过呢啲即系自动嘅停车场啊。 诶，正喎，喂，介绍下先。 喺边度啊？ 一次就喺日本嘅东京啦，一次就喺台北 OK OK 系 系啦，咁喺日本嗰度咧就同我日本朋友去，即系真系日本朋友去嗰度，即系佢揸车载我啦，咁佢就带咗去攞车，咁就唔需要30秒嘅，好快啊！ 使唔使揿掣啊？嗰啲乜鬼咁样嘅？ 佢當然都有個職員嘅，佢都有個職員嘅，咁啊俾翻一張電子卡咁樣嘅嘢咯，咁樣就確認咗個身份，咁 然後佢就褪車出嚟， 係啦，咁你見唔到部車嘅，即係佢係即係收起曬喺個地體入邊咁樣，係啦，跟然之後嘟就30秒到咧，就部車就打開道閘，就成部車就動咗喺度啦。 哇，好型啊！高科技喎，咁拍嘅時候咪都係咁嘅啫，即係拍到去門口一落車就得㗎啦。 相反咯，相反动作咯，就拍部车入去咯。 哦，跟住就好安全噶，系咪？你个朋友系咪都话其实都冇乜嘢意外会发生过？ 冇事嘅，冇呢啲咁嘅事。佢部车完好无缺啫。 即系有冇机会我摆架日本车入去出翻架欧洲车俾我嘅咧？ 你可以咁谂嘅，系啊， 系冇嘅。哦，台北嗰个又点嘅咧？ 咁台北嗰个咧就相对咧就冇咁高科技啲嘅、 哦， 不过亦都系日本都有嘅呢啲，就其实周街都有嘅。 系 佢嗰啲就系、是、类似碌架床咁样。 哦，系系两三层咁样怼上去嘅。 系啦，三四层咁样咁高嘅。咁佢咧就呢、這个就要自己就要褪部车入去啦。 系 睇人哋褪部车入去啫。咁就褪部车落去啦，跟住之后拍好咗嘅车，你又行翻出嚟啦。跟住之后你又系揿翻佢嗰扎掣咧，咁佢部车就升就升到上去啦。 系呢个自助式嘅，自己搞嘅。 系啦、啊，自己嚟嘅，系啦。 不过佢嘅空间咧就相对地阔少少嘅，你唔使担心话喂，即系好似入到我哋香港咪有啲要搭啲停车场嘅， 就唔系放呢 个，就唔系嗰啲咁样咯。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咁佢又呢啲有道好嘅，我深信如果香港用多啲呢啲咁样嘅。即系泊车方式咧，应该悭唔少地方。 都会啊，因为而家真系唔够位泊车啊嘛，最基本就 系、是。不过纯粹就系如果你咧攞车之后唔记得咗攞嘢嘅话咧，系咪又要好烦咁样揿去？好似搭呢个佢又落再落多你一次。 要啊！ 咁咪发现你啲 计钱噶要。 哦，因为佢要你要用多一次个服务啊嘛。 我自己爬上去，我爬上个铁架度，我自己攞翻啲嘢算数啦，真系。 危险 啊！系啊 ，OK， 喂，多谢晒蒙生，喂，呢两个好介绍，真系啊。 多谢，喂，大家都有好多好介绍。咁究竟呢一个智能停车场香港系咪会起得到呢？即系仲要有排佢哋讨论啦吓。 系啦，系咪可以用智能停车场嚟破地狱停车场呢？大家再见啦，拜 拜。